国安法，应该启动并且穷尽本地法律资源，加以检控和惩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认为，田飞龙的目的是要震慑威吓香港人，希望他们自行退缩。他强调，支联会一定会坚持下去，要求平反六四，争取民主。李卓人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田飞龙的讲法是试图交替运用本地法例和国安法，如果政府真的用这个手段，就显示香港越来越内地化。律政司亦都已经沦陷，南控南告，是南控南报。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他会将田飞龙的文章视为批评性文章，因为并没有实际证据支持有关言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5点，系跌11点，总成交金额32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7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6蚊，升4.5；美团293.4，跌9.6；阿里巴巴249.6，跌2毫。吉利汽车22.5，升1.4；中国平安89蚊，升1.1；友邦保险89.45，升2.5；京东集团339.4，跌2.2；建设银行5.94，跌6仙；中国移动46.9，跌5毫；小米集团24.05，系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274，瑞士法郎8.507，澳元5.646，加元5.913，新西兰元5.335，欧元9.191。每百日元对港元7.4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5814点，跌199点。港金现价报174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46美元，卖出187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咧，香港去九龙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的学生黄君彦。我今年就15岁的，我在这个第61届体育节滑板缤纷运动会平地比赛攞个冠军，同埋香港滑板学院全港中学生滑板比赛 B 组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所以我们要好好善用绿色建筑，一起减碳。开扬设计，开少啲灯，使用低碳物料和再生能源，由起楼到使用都咁环保。首个网上香港绿色建筑周在12月5至11日举行，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站同我哋 team up， 创造零碳未来。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挑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咪啊？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哎呀，我今日咧好想贡献自己块面出嚟咧， 靓啊， 系啊，靓啊， 真系靓到咧，又白又滑，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男士需要面对嘅教训嚟嘅，真系，冇话话笑，今日一翻到嚟咧，我就不知廉耻咁咧，就问我两个拍档咧，我见亲人都问我话。觉得我今日块面点啊？面色好唔好啊 ？O 唔 OK 啊？ 啊，楼下清姐有冇问埋啊？ 我冇冇冇，系啦，起码佢认得我，知道我仲系食退单字咁样。 但其实我第一个答案答你嘅时候咧，我系冇讲大话噶，只系我个眼力咧唔系几好。 好彩啫，好彩啫。 我冇戴蒙蒙地， 我冇戴眼镜， 唔系冇因为 冇戴眼识人。 系冇戴先，我今日即系因为咧晏昼有啲嘢要做咧，咁嗰人就话你可以自己化定啲妆啦。咁跟住我咧就 平时咧你都系凭自信噶，硬汉。自己一个样咁样走出嚟俾人影，你唔会去执着于呢啲嘅，我 进步咗咯。 何解你而家？ 定系你觉得自己呢排啲面色唔好睇啊？ 唔系，我谂紧还掂都系，不如就试下挑战自己啦。咁于是乎，我挑战自己嘅方法就系先打开个镜柜望一望，系其实我从来都冇自己化妆品啦。 系咯，我都唔明点解你打开个镜柜做咩？ 我得润唇膏嘅啫，我唯一嘅化妆品。 我亦都唔明咧，你做。之前做电视咁耐咧，你居然冇呢啲嘢， 唔使啊嘛， 佢全部靠人噶嘛， 全部都系，全部都 系靠师傅噶嘛， 系啊系啊，我最中意口头禅就系 sorry， 喂，啊唔该，帮手， 拍档啊，系啊，我 系 点 样 嘢啊， 系啦， 你块面啊 keep 得几好啊， 系咪啊，都唔错啊， 即系你用咁多不同嘅地方系咪？ 系噶， 系啊，佢冇专属自己嘅化妆品嘅，咁啊，跟住咧， 少少都唔准备， 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我过往咧，曾几何时都谂过咧，佢嘅生日系买一啲咧男士嘅化妆。嗯、但系好担心咧，佢咧跟住礼手又劈埋一边，我都唔识用。 系啊， 劈埋一边，跟住又嘥钱，你明唔明啊？ 我今 嘥咗个化妆品。 我今日我都冒住生命危险啊，因为咧希望我老婆而家冇听到呢一段啦。咁我一起身嘅时候咧，咁我就冇办法啦，我就偷佢个化妆袋啦。就攞咗 先系讲化妆柜嘅， 啊唔系个镜柜啫，镜柜里边打开 有冇嘢？ 有个化妆袋，跟住我偷就偷咗佢其中一盒粉饼， 系 啦，俾人闹得多，今次自己攞嚟用。 究竟粉饼系点样样嘅咧？ 系啦，唔系我攞咗出嚟嘅，但系 你识唔识用咧？ 系咯。 嗱，呢个就系头先我想话咧， 系粉状， 系啦， 粉饼状， 哦，粉饼状， 咦，唔系，即系啦，佢印下印下咁样嘅，吸吸吸， 哦， 跟住咧嗰个粉泡咧就沾咗啲嘢嘅， 咁算系液体嘛？ 唔系。 濕粉啦， 濕粉 係啦，濕粉底啦， 結果就出事啦。 哦，點咧？因為由於印得太多，又 印得太大力。 哦， 佢唔係印我捽喎，我捽爛咗個粉刷啊！ 哇， 捽咩話？ 捽爛咗個粉刷啊！ 點可以爛嘅？ 係啊，因為佢好薄嗰層布咧，佢本來一個撲咧，俾你應該係 你係咪未剃須啊？ 上下上下咁印嘅啫嘛。 我真 係 好戥咧。 結果咧，我就變咗好似八結布咁樣咧，我喺度打圈啊。跟住咧，我幾時發現爛咗？我話點解塊面咧有啲黑色嘅嘢咁樣？哦，原來塊布甩咗落嚟，黐咗喺塊面度。 唉，你真系要快啲买个一个， 而我冇话俾佢听，我即刻吸翻落去， 揾下俾你太太。 等佢下次自己打开嘅时候， 我真系等咧咁多年咧，即系同你化妆嗰啲师傅咧难过啊。 系嗱，呢个真系难度高啊！我终于明白，真系 你都知道人哋系点样同你扑粉噶， 咪 咯？你就算听唔到佢点样嗨你粉，一啲知道点样查你啦， 即系你 连 一丁点常识都学唔到。 即系你嗨啊印啊，你都模仿唔到人哋啲动作嘅、啊。 平时化妆姐姐同我化妆嘅时候，挂住条佢倾偈啊嘛， 定系挂住 瞓觉啊？ 同埋瞓觉啊，真系 都会瞓咗。 系啊，跟住我发觉就出事啦。果然咧，即系嗱，呢啲咩叫做咧？唔配色啊！ 哦， 即系要夹啊！我而家终于都明白啊，即系唔好净系谂住系啊，有两折色啦，同埋仲要同自己个底唔夹啊嘛。 所以你明唔明 个底深色嘅，看人哋漂白，原来唔得噶。我而家先发觉。 你终于明白点解女士们咧喺个镜柜里面咧，即系厕所嘅镜柜里面咁多一支二支一盒二盒咧，啊唔系喎，新足足喎，点解你又有第二支噶啦？咁就 系 买翻嚟之后，先知道哦，原来唔夹。 系啊， 但系个老公又唔可以咁样。 老实讲，阿曾志豪其实而家个样咧唔系好难睇。 多谢你啊！ 其实唔难睇，佢依家咧只 系 行咗出去户外咧，好似人哋搽咗少少 防 晒嗰啲嘅感觉。 但系佢 都 OK 啊！ 其实有啲似寒星咁样，都系咁嘅啫嘛。 你咩事啊？得阿鹏仔， 鹏爷，你今日好好，琴日送礼物俾我细路，今日又赞我。 咦？你又行一线啊？ 系 唔代表赞啊？ 俾支旗你， 唔代表赞。不过 我 真 系赞。 嗰啲寒星，嗰啲男仔都系化到咁样白赖晒。 哎呀，我个自信翻咗嚟而家。 系啊。 就算是北韓那邊的韓星我都覺得 OK 都是韓星啊 都是韓星啊我覺得 OK 開心開心開心 你說不像嗎 我只是覺得像在大酒店走出來那些 咁你咁嗰啲唔会自己行出嚟嘅， 唔系你明唔明？即系 咁，你有冇俾嘢我啊？ 我俾咩？ 有冇俾张纸巾我啊？ 你想收啲咩啊？ 我攞张纸巾抹一抹。 哦， 有冇俾一张纸巾我啊？ 因为你冇画眉嘅，你明唔明啊？你净系搭粉冇用噶嘛？你 撞鬼啊！真系。 不过咧，从阿曾志豪呢一个嘅化咗呢一个失败嘅妆咧，亦都令我咧就谂起咧。其实而家近呢一两年咧，都真系多咗后生仔化妆。 会噶会噶， 我成日有阵时行行下街都见到啲男仔都化妆。 不过对彭爷嚟讲，见到好多人都系后生仔嘅。 啊，咁啊系， 佢见到我都系后生仔。 系啊， 系 啊，所以佢搭嗰啲嘢喺块面度都唔出奇。 所以其实应该咧要好好即系学下化妆。 我谂到啦， 下次 系啦，小确幸 就拿啲 每人贡献一支化妆嘢上嚟，化翻个妆佢。 我哋之前唔系拍过片咩？大家互化嘅咩？不过 好耐之前嘅时候，嗰个叫 My 年代好似系咪啊？ 系啊系啊，我哋冇小确幸到。 系，我 一次做乜嘢 啊？吓， 好似已经试过一次。 唔系啊，互相喺度辨认嗰啲化妆品啊， 系啊，同埋互画啊，佢哋 好似互画， 佢同阿黄耀祖互画， 系啊，喂，真系试一次啊， 试一次咧就可以唔使互画，净系自己画一边咪得咯。 嗱，佢块面边个块面最大，边个块面最有睇头，边个块面最好做示范。 你买咗嘢先讲，我唔会借俾你嘅。梗 系桂花田啦。 喂，我哋一人一半，你画左边，我画右边，帮桂花田画。用我哋嘅肉眼帮佢拣啲粉底颜色， 冇理由咁样噶。 我真系几好呢一招。 我俾块画，我俾块画。 你终于可以贡献到你块画布出嚟啦。 我俾块画板你， 你咪有块画板喺度咯。好啦，我哋为大家粉咗粉底，粉咗粉颜色啦吓，开波。 遥远会近，总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正所谓呢，辛苦得嚟自在咩？ 食 食冇错，辛苦得嚟自在食 食 系啦。但你有冇谂过，作为香港人呢，其实辛苦得嚟自在食都系辛苦嘅。 即系食得， 食得都系辛苦嘅。 嗰、个辛苦系个动作好难食， 定系半只骨落？ 唔系，譬如我哋早嗰几个月咧、当疫情咧，即系唔系第一次试过室内限聚令嘅时候，啊唔系嗰个叫做餐厅限聚令啦、 禁堂食全日， 晏昼要喺踎喺条街度食嗰餐啊嘛， 仲要大雷雨添，即系譬如嗰一次咧， 我又真系唔明点解我会撞正嗰一日，真系咁啱。 你有 事啊？我嗰日下昼咧，其实系请咗假咧，出去要办一啲， 谂住玩嘅， 办啲银行嘅事务。 哦， 咁啊咁啱就系食晏嘅时候咧，就唔记得咗，于是咧就要买嗰啲汉堡包，就系踎喺个公园，踎喺公园度食，然之后啱啱就落雨咯。 系、哎、啊，新闻影到张相系你嚟噶、 就冇我 请白，请白系咪你嚟噶？请白 有冇俾人喺度讲啊？公园都唔可以食饭盒啊！ 有啊，所以要趁嗰啲保安咧行转背咧，先至踎喺度。 系啦，好啦，你 靜雞雞 你系咪觉得嗰一餐咧都算系你即系吓诶开埠以嚟咧，即系、最辛苦揾食嘅一次啦，已经。 无奈咯， 系咯，辛苦噶嘛。 系啊，又要日头晒，又有俾雨淋。 系啦， 哦，系嗰日真系咧，真系个连个天都 好失魂嘅啲雨。 系啊， 我咁讲，我觉得佢有意思咁落嚟噶。 仲要系咧，我估咧男女咧喺揾食上面咧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就是、可能男人我同阿彭爷咧都仲系可以，譬如话你话踎街边食啊，坐公园啊，即系如果真系食嘅话咧 OK 嘅、我谂阿田咧应该 我宁愿唔食啊， 系啦，佢宁愿唔食，系咪你一定要坐定定喺一个餐厅？ 冇台冇凳，我食嗰餐饭嚟做咩啊？食得咁辛苦。 好啦，咁 我哋话斋辛苦搵嚟咩啊？ 辛苦得嚟自在食，但系食得嚟都好辛苦。 搵钱已经辛苦啦，仲 要而家又要翻翻去。 唔系，而家咧就系有一个新闻咧就咁样嘅。我睇落去咧，我就觉得香港人真系搵食好艰难嘅。佢喺巴士度食嘢。 好多时啲人都喺巴士食嘢啊，系唔得噶， 系唔得嘅， 喺港铁都唔得嘅，喺公共交通工具 有啲附例噶嘛。 系啊， 但系嗱，佢平时食嘢，如果你话咬个包咧、你都仲觉得唉、算啦算啦。 佢唔系攞个煲仔饭出嚟食噶嘛？ 我唔系，我冇见过，我睇新闻咧话啲人喺度食咖喱鸡饭，成车都咖喱味，你明唔明嗰啲味咧？好浓郁噶嘛？ 呢度有个差唔多，佢唔系咖喱鸡，佢同你煲仔饭咧系 friend 嚟。佢只不过唔要个煲仔啫，里面个馅料系一样。 又系凤爪排骨饭啊， 排骨饭。佢唔知有冇凤爪，有排骨， 即系好劲嘅豉椒味啦。 系啦， 豆豉味。 即系嗱，你就算未讲个内容之前 咧，但系嗰个一个快饭嚟咧，因为佢嗰啲温度咧，其实系好唔使摊冻咧，唔使吹凉咧。 但系快饭都劲啊！ 你要咧喺冒住饭粒嘅情况底下喺车上面食嘢，就唔好食啲咁浓味噶啦。 即系最好食食冷饭啦，食黐饭啦，系啦。 三文治 或者咬个包咪算咯， 系啊。 咁佢就话咧，原来有人喺呢一个巴士度啊，香港啦，有人喺巴士度咧，就食呢一个排骨饭。咁仲要咧，佢话咧，仲要系大煲。 好彩佢唔系食咸鱼肉饼啫。 系唔系？边个味劲啲啊？ 咸鱼肉饼咧。 啊！佢话74号 X 里边，咁啊闹上港民咧，因为佢话咧嗰兜排骨饭咧，佢话嗱佢已经好尽责噶啦，我觉得嗰个偷食嗰个朋友咧， 佢系冇 佢坐喺尾排， 哦系啦，通常 冇咁样， 系啦冇咁样，佢坐喺尾排， 佢唔系进人村系啦， 咁但系佢已经咧攞咗嗰个排骨饭出嚟压紧啦咁样，咁然后佢仲要咧话阵味就好劲。咁结果咧，佢就引起乘客咧个投诉， 好肚饿啊！喂阿星， 即系投诉啦，得你有一成， 系啦，咁啊啲人仲要讲到，哇！我戴住口罩都闻到啊，佢仲味好劲啊咁样。 佢有冇报个时间系咩时候咧？ 哦，个时间 系咪食饭时候啊？ 我睇下先啊！ 如果佢系呢一个晏昼或者黄昏嘅食饭时候咧，就仲惹起乘客嘅不满、 啊，可能仲劲咧咁样。咁结果咧，佢就话咧呢个时候咧就有因为可能啲人就惊咧，佢除口罩啊嘛，佢一定系除口罩食饭啦。 哇！双重违例 系、啊、双重违例噶，佢又犯咗饮食条例，又犯咗可能嗰个口罩令噶。 除口罩、 啊。咁结果咧，佢话咧有个少女咧就同佢讲话：你可唔可以唔好食嘢啊？咁样咁咧例牌嘅，佢绝对唔会呢个时候系啊！关你咩事啊？我食饭啫嘛。哇！你都唔知点算。佢一嚿排骨飞埋嚟，咁点搞咧？ 系男人嚟嘅，嚼紧嘅。 系啊，一个男人嚟嘅。咁然后佢就话啦，有个少女叫佢你唔好食啦，咁样结果双方就嘈交啦。 跟住好笑，佢话呢个港男咧，即系目睹现场嗰位朋友咧，佢又唔系净系拍片啦，佢就做和事佬。 哦，系啊， 系啦，佢就讲咗句说话。佢话咧，即系如果佢冇吹水嘅话咧，佢一句说话 就 KO 咗佢啦。 好似攞诺贝尔和平奖咁样咧，即刻将二巴九分咧、哦、就平息咗。 一定要学习下 呢句说话咧，其实啊，桂花田咧都会讲嘅。 我双眼又唔好口系嘛？ 唔系啊，唔系、啊、你用你嘅本性啊，唔好用头先嗰啲咁扮嘢啊，用你本性啊， 你嘅本性啊， 本性啊，对住兜排骨饭啊， 系、 哎、啊， 对住兜排骨饭用我本性。 你仲要谂下咧，平时譬如你见到我。 哦 okay, okay.你快啲食埋佢啦！ 唔系啊、哦，平时我哋三个四个咧食饭嘅时候咧，你望住我哋兜饭，你会讲咩噶？ 望住兜饭， 你望住我哋兜饭，你通常 咁耐？ 唔系啊，佢嘅、啊、本性咧，如果佢见到你嗌咗碟嘢同佢唔同咧， 几好味喎、 啊！咪俾啲我食啊！ 分啲嚟食啊！ 冇錯，阿桂花田嘅強項嚟噶嘛？阿彭爺，你嗰咩嚟噶？係 啊係啊， 好似幾好味咁啊！可唔可以比較我食下？係 啊，我中意咁試食啲嘢。 係啦，佢咧就咁講，佢話：， 點解嗰個男？ 阿哥啊，好香喎！ 請人嚟食啊！ 可以俾一嚿排骨我食啊！ 吓、啊、咁跟住咧，跟住就 KO 咗呢件事啊！ 佢知难而退啦。 我谂系因为太开咧呢一个句子咧，佢话我两个人都静晒，即系包括嗰位排骨男在内咧， 即系食紧饭嗰个 都静咗。咁、啊、然后咧，佢就话咧，嗯，佢成功咧就化解咗呢个纷争啦。咁、 啊、 样 因为一句话、啊、喂，几好食、啊，请我食啊！咁跟住就冇一件事可以化解添啊！ 所以我就话，如果佢冇夸张嘅话咧，咁、嗯、都几好啊！即系可能佢下一刻咧，啲人就即系静咗落嚟， 唔、 嗯、 系觉得嗰个人系真系想食 嘅，系啊，个排骨男。 咁但系我就问。一个问题啦，佢无端端、嗯、即系其实唔系话佢咁样犯规系啱嘅，但系你话佢背后嗰个原因系咪 真赶咯？ 即系好赶咯， 系咯， 即系真系嗰个揾食好艰难咧。嗱，我试过噶、嗯，即系我而家通常都系坐私家车啦，自己，但我真系试过咧，短短一分钟半内咧，我 KO 咗个包咯。 哦， 我系真系仲要系咧，一上到车咧就喺度塞，喺度塞， 吞苦咽。 系啦，有灯位嘅停低嘅时候咧，就攰一啖汽水啊或者乜嘢咧，我真系可以试过咁赶咧，但系跟住我就系头先嗰句、嗯、辛苦得嚟自在食啫，但系点解食得咁辛苦咧？ 其 实 咁阴公猪做咩啫？即系我成日都话啦，安排时间咧，大家真系要安排得好先可以咧，即系俾自己少少一个空间一个时间食翻餐饭。 唔系、哦， 你啊讲得好听 咯，你马鹏爷可能做 show 嗰阵时候都试过中间。可能五分钟内 嘅，我哋做 show 时有时唔食添，系做先食噶嘛，都会。 所以我就话咧，赶到咁样咧，因为佢见到佢话好多人咧喺车上面咧食干炒牛河啊嗰啲咧，我之前就纯粹觉得夸张啫，但系我多咗个慈悲嘅心啊。我话佢点解要沦落到喺个车上面食干炒牛河咧？ 最 后应 该有啲原因。 我想话咧，嗱，其实嗰个男，嗱，大家都开始同情，系同情嗰个食排骨饭嗰个男人。但系其实可唔可以大家个对答咧？即系话劝嗰个又唔好咁 粗鲁， 咁系啦，嗰系啦，咁骨嚟脆。 即系你试下变罗家英咁样，你系咪好赶啊？ 系啦，即系用翻个同理心系咪？ 你赶啊？ 而食饭嗰个回应嗰个咧就话唔好意思，我尽快食啊，因为我赶时间。咁可能人哋。都会将话啊，好，我明白你嘅咁，得唔得咧？ 得得得， 可唔可以？ 少女嚟噶嘛，原本嗰个系 系啊系啊， 叔叔啊。 阿哥真系都系叫， 你嚟到我都好痛啊！ 你真系好辛苦啊！ 兜把声扯埋佢，咩把声唔声？亦兜把声扯埋佢。 搭住巴士都要爬呢一个排骨饭， 不过咧就犯例、啊，你又唔戴口罩，我好惊惊啊！ 你两个呢条脚 work 嘅，因为听到已经系冇心机食啦，翻出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名立法会前议员，包括许智峰、陈志全和朱海迪，朝早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嫌和立法会内泼臭水事件有关，三人正被扣查。警方话，今年五月二十八号上昼、六月四号上昼同下昼，接获立法会秘书处报案，指有人喺上述时段举行嘅立法会会议期间，向主席台方向掉下或者泼出恶臭嘅液体，导致会议中断。喺五月二十八号嘅事件之中，有两人报称不适。 警方又话，港岛总区公众活动调查组经调查同咨询律政司意见之后，今日采取行动，拘捕三名本地男子，由38岁至到48岁，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之中的藐视罪，以及侵害人身罪条例之中的意图使他人受损害、精神受创或恼怒而施用或企图施用有害物品罪。政府推出的回港易计划今日起接受预约，身在广东省或者澳门的香港居民在符合条件之下，可以免去回港后接受14日强制检疫安排。市民陈小姐说，父母因为疫情关系滞留内地，今朝早八点几已经同家姐一同开电脑准备，形容好似抢演唱会飞一样。整个申请过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完成，已经成功预约11月29号由深圳湾回港的安排，认为网站运作畅顺和申请过程容易。他又说，系统需要输入主申请人和同行人士的身份证、姓名和出生日期等的资料，以及选择回港口岸和时间，再登记接受短信的香港电话号码。但他表示，父母都没有智能手机，先要研究怎样为他们办理粤康码，以及在回港三日之前需完成检测的安排等。政府今日起收紧检疫安排，除非获授权人员同意，否则受检疫人士不得容许他人进入正系进行检疫的酒店房间。任何人违反检疫令，擅自离开检疫地点或者容许探访者进入接受检疫酒店房间，都是属于刑事罪行。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仍然未能够填补防疫漏洞，建议要用专车接载抵港人士前往定点酒店接受检疫。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一些获豁免检疫人士如非来自极高风险地区，只要在出发地进行病毒检测，抵港之后无需在机场等候检测结果就可以离开。他认为有关人士有可能在海外感染，来港的时候即使检测呈阴性，仍然可能在潜伏期内造成防疫漏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5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4.5升3蚊，美团294.4跌8.6，阿里巴巴248.2跌1.6，吉利汽车22.35升1.25，京东集团337.4跌4.4，中国平安89.15升1.25，友邦保险89.5升3毫，盈富基金26.56跌2仙。小米集团23.85跌2.5，中国移动46.8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1，人民币6.559，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5,817点，跌197点。港金现价报17,400蚊，跌6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8美元，賣出1879.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跟你讲了香港仔隧道先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较早前有工程的。咁而家已经完成了。咁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一带只是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太子道西因为路陷啊，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同埋大埔道确德杰道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看片不要吵， 天气咁好咧，好多朋友都会出去郊游啊，又可能去嗰啲咩搭车啊、远足下、玩下咁样。咁啊，塔门咧系其中一笪地方嚟噶。不过塔门咧最近又上新闻啦，上新闻咧都唔系啲好嘢嚟噶，因为就发现塔门有啲咩出名咧，就系有嗰啲流浪牛啊嘛。咁啊，但系啲流浪牛咧本来就好地地嘅，但系嗰笪地方咁靓咧，我哋啲人咧就去打卡啦，一齐影相啦，结果人牛就争地。今日咧睇到呢个新闻咧，就系话啦，最近咧塔门啲牛咧冇嘢食啊，点解啊？同我哋啲人有关咯。喂，关我咩事啊？我哋又唔会食佢啲草嘅，系你唔会食佢啲草，不过我哋会踩佢啲草，我哋会攞帐篷遮住佢啲草。长久以嚟咧，原来我哋呢啲行为咧，系令到塔门嗰笪地方咧寸草不生，阴公。见到新闻咧，真系用呢个字嚟形容嘅。佢话咧，因为大量游人咧涌入呢一个地方度露营啦。令到咧牛只栖息地方被霸占，咁咧佢话啦，嗰度已经有咧沙漠化嘅现象啊，即系话如果咧你想见识一下呢一个地理奇观嘅话咧，你可以去塔门望一望。而家咧佢哋就已经咧冇草啦，得翻啲沙啦喺度，咁啊啲牛啊阴公啦。佢话咧而家因为冇嘢食啦，饿到皮包骨，再加上咧，咁你知啦，啲人去露营咧，边会咁好手尾噶？咩叫做？咩只带走回忆不留低垃圾，冇呢回事嘅，啲人一定抌垃圾噶。咁于是乎咧，啲牛牛义工咧就话啦，啲牛咧而家有阵时会食咗人哋啲垃圾啦、塑胶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雪上加霜啦。咁而家搞成点咧？就啲义工咧话真系好好人， 佢又唔想咧啲牛咧就即系冇嘢食，佢哋就特登咧可能喺外边啊市区啊咩地方度咧就割一啲草，然后送去塔门，令到佢哋咧可以暂时得到温饱咁样。但系长贫难顾啊，你谂下嗰笪地方咧应该系天然咧，你俾佢生长咧有啲草咧，啲牛先可以食噶嘛。依家呢个情况咧。救得几多次先得噶？嗰啲义工自己都要食噶，咁所以咧，长久落去咧，惨啦！即系可能咧，流浪牛咧喺塔门嗰度嘅栖息地咧都会冇埋。之前都有多新闻都系咁讲噶啦，有啲游客咧去到嗰度咧，又唔管啲僆仔，可能俾人哋攞啲棍咧就吓嗰啲牛咧咁样。咁你话讲完香港，我哋对啲牛咧，我哋嘅处理系咁样，同埋你仲记唔记得咧？早嗰一两个月咧，试过有单新闻咧，就话有啲游客啊。见到呢啲牛咧，就话喂，啲牛乱咁食啲草喎、啊，牛乱咁食啲草呢个真系几好笑噶，即系人乱咁呼吸啲空气一样。佢话咧牛咧乱咁食啲草，然后就话啦，做咩啫？牛都冇社会价值噶啦，咁样。当时咧呢句说话就引起好大回响嘅。咁但系我睇完之后一路都谂紧，啊点驳佢好咧？即系咁，佢表面上系啱嘅，我哋已经冇耕地啦嘛，咁啊好少人再务农啦。咁你话啲牛仲有咩价值咧？今日直至我今日睇咗条片。亦都我今日想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个 channel 嚟嘅，佢系嚟自边鼠嘅咧，就系嚟自台湾，佢咧就系嚟自台湾呢一个电视台嘅，叫 NTCATV。咁啊，佢呢条片个主题叫做《老耕牛的天堂》啊，佢个副题咧就写住生命教育的价值。嗱，原来咁样嘅，台湾咧一样咧有好多，即系佢哋都系好多农业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咧，佢哋嗰啲耕牛咧就退役啊。佢哋辛勤咗一世之后咧，咁啊已经垂垂老矣啦。咁啲牛咁点算咧？嗱，同我哋香港一样嘅，一系就冇人要，一系就俾人劏咗。咁但系咧，台湾嗰边咧，佢就谂第三条路出嚟，佢就话啦，不如咁啦，我哋俾个地方佢照顾佢哋，等佢哋可以叫做安享晚年啦。咁样嗱，咁你听到呢度，你话咁咪同我哋而家香港塔门一样咯？最大分别系咩咧？塔门呢度咧系自生自灭。最多靠义工咧就嚟帮一帮手，政府唔会出手嘅。台湾嗰个地方就唔同啦，佢呢啲树咧系由台南市政府出钱规划一个地方，仲要出钱揾人咧去照顾啦、安排兽医啦。咁佢呢笪地方咧仲改个名咧就叫老耕牛的天堂咯，即系老牛之家咁样咯。咁所以佢话咧，佢而家大概收养咗咧十几只牛，有黄牛啊，有水牛啦。咁有一段好感人嘅，佢里边咧即系啲老农夫咧。佢就会咧得闲无事就嚟探翻咧自己啲只牛。佢话因为我年纪大啦，我就救唔到只牛，我冇钱噶啦。咁啊，政府肯帮手咧，佢哋就好开心。但佢唔系劈咗唔理嘅，佢真系好似探人啲动物咁样咧，定时定候咧，每一日咧，嗰啲老农夫咧都会带翻啲草咧去探翻只牛嘅。咁佢最大嘅目的系咩咧？佢话。呢个系一个生命教育嘅体验啊！佢话咧牛咧帮我哋贡献咗一世，政府照顾翻佢咧好应该嘅。佢仲开放埋咧就俾啲游客啊市民去参观咧。佢话等大家咧认识台湾嘅农业，认识咧一个社会嘅关怀系点样做嘅。喂，我谂都高下立见啦。政府出钱唔系净系白白浪费嘅，佢仲有背后呢一个人民关怀喺度嘅。咁所以，唉，都系唔好比较啦，唔好比较。就冇伤害啊！呢条片系诚意推介，大家可以睇下噶。虽然佢用闽南话讲，不过有字幕噶。我会俾三只牛牛佢啦，希望香港都有呢一种牛嘅天堂啊！瞬间看 channel， 系啊，阿老细啊，我哋咧就嚟都垂垂老矣噶啦，会唔会你都安排一个咧？老田嘅天堂啊，老曾嘅天堂啊，等我哋可以咧安享晚年啊！唔该你啊，老细。 啊，宗教上，人去到尽嘅时候，咪就系翻去天堂咯。其实已经安排咗有天家就系天堂啦。 咁系咪喺呢鼠啊？ 喺边数你自己会揾到噶啦。我个天堂又未必啱你个天堂系咪？不过我都好咧，赞呢一个台湾咧呢一种嘅处理啊吓，对于啲动物，因为我哋成日都喺度讲咧，就话动物有佢嘅生命噶嘛。咁就算我哋话养宠物啊。都要是一生的责任啦，都要是养到那个动物啊，那个宠物呢是百年归老啊，冇百年咁耐嘅，即是佢即是唔喺度啦咁样先至为之完成你那个做主人的责任㗎嘛。咁冇理由呢啲咁嘅流浪牛又另外一种嘅说法唔啱啦，应该都系一致嘅。咁至于另外一样嘢呢，呢样嘢就冇得一致啦，因为呢会随住嗰个经济嘅变化呢，个环境唔同啊，而气氛咧，都以至到交投咧，都可以好大分别嘅。咁啊，彭仔讲紧嘅咧就系有关于呢个年宵市场嘅竞投啦。咁啊，寻日咧就已经系开始啦呢个年宵市场吓，因为就虽然疫情啫，咁但系咧2021年嘅年宵市场咧，政府都话咧系明年嘅2月6号至到12号咧就举行嘅，咁啊安排住先啦。咁所以咧，寻日就公开咧竞投一啲嘅摊位啦。咁啊，其中当然啦，大家最瞩目嘅通常就系睇维园啦。咁啊，但系咧。又基于呢个疫情影响啦，咁经济环境又唔系好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年宵竞投咧，喺寻日嘅上昼咧，手头呢个维园啊1至60号嘅摊位啊，但系竞价气氛咧非常之冷淡。咁根据啲报道描述咧，就话有20个摊位啊冇人叫价，要收回添啊。咁而竞投开始嘅时候咧，大约就现场都系得60至70人参与啦。咁大部分嘅摊位咧都系以底价就成交嘅。咁底价几多钱啊？5440元吓。咁而暂时最高嘅成交价咧，就话系都系10000元左右到嘅啫。咁其实咧，如果系投到呢一个嘅年宵摊位嘅档主咧，都系心大心细嘅。其实都会，因为咧。政府食环署咧就话咧会因应翻嗰个新型肺炎嘅疫情啊个变化咧，就睇下到时咧究竟系嗰个规模啊年宵市场嘅，以至到系咪会暂停甚至取消咧，都会再考虑嘅，咁啊不排除咁讲。咁其实而家嚟緊呢一个嘅年宵市场呢都只係得返呢湿货㗎啫。干货呢就好似去年咁冇㗎啦。咁仲要今年呢连嗰、那个食物档嗰、那个快餐摊位呢都取消买。咁其实呢个就係最好赚嗰个嚟㗎嘛。咁睇返呢依家咁就话咁惨淡啫，但其实都曾经风光过啊。冇错。所以呢如果喺呢个短片方面呢，彭仔呢就走去揾下呢一个 channel 咧，就揾到呢一个嘅苹果动新闻啦。其实都有好多咧历年嗰啲嘅短片咧，都系讲翻有关于年宵竞投嘅情况嘅。其中咧，如果要怀缅过去啊，睇下咧当年咧嗰个竞投年宵嘅激烈情况几畅旺嘅话咧，可以睇呢一条片，叫做《维园年宵》。当竞投价癫狂咁样，就系2016年尾嘅时间咧，就竞投2017年嘅年宵市场嘅，咁系4年前嘅短片嚟啦。喺呢个片中咧，可以见到咧有一个嘅档口咧，有成2个买家咧就互相争持嘅，你一口价，我又一口价咁咬住上，最终咧嗌咗56口价之后咧，先至用82万成交。82万，头先听咧话寻日嗰啲都系1万啫吓，咁原来呢一个82万嘅系咩档口呢？就系维园啊，当年咧三大熟食档之一，咁唔怪之得咁贵啦，但系都有钱赚噶。嗱，当年嘅竞投人士咧，仲会悉心打扮咧，博抢夫噶。睇翻呢条片入边咧，原来咧当日咧喺现场咧就有竞投呢个熟食档嘅档主咧，佢都系着住呢个婚纱啦，一个咧着住咧中式嘅裙褂啦，咁样嚟到到场，咁嚟到系抢镜，就唔系代表佢结婚。咁而湿货咧一样激烈嘅，当年片中可以见到咧有一段嘅片段，就话有一个花档嘅老板啊，称为兰花大王咧，哇！佢喺嗌价嘅时候更加要夹杂粗口，爆住粗咁嚟到出价，就系想咧赢翻个气势咯，吓窒对方啦，吓窒嗰啲竞争者咯。 嗱，维园湿货嘅摊位咧，当年咧都要系两万几蚊一个啊吓，咁啊啲花农当年都话贵嘅，咁啊以前就唔使咁贵嘅咁讲，咁啊主要就系因为多咗啲咧行外人咧就系嚟到维园嗰个年宵市场度竞投，咁啊乱咁出价咧就搞乱咗个 party 咁。时而世易啦，当年嘅好景旺市竞投热闹，如今咧不复在，唏嘘噶。咁只好咧，俾一个扁嘴皱眉嘅 emoji 佢咯。啊，如果出年嗰个年宵市场咧，真系搞得成嘅话咧，即系唔好受啲疫情影响啊，又要缩规模或者取消嘅话咧，桂花田约埋你一齐去行下花市咧，未同你行过。 好啊，我好鍾意行花市，年年行花市都係我必定要去，就算几攰呀几夜我都会去行嘅。因为呢个传统嚟㗎嘛，係咪，我仲会带埋啲细路，啲细路都肯跟我去下㗎。相唔相信呢，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嘅天分啊，才能啊，有啲人呢好早已经发掘到自己嘅才能，有啲呢就比较慢比较迟嘅。但每个人嘅才华呢都有唔同啊，如果呢能够摆啱位置呢，摆啱嘅位置咧，咁就可以将自己嘅天赋尽现人前啦，分分钟啊仲得到别人欣赏，从而咧可以赚埋钱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全美一丁全英一丁》嘅呢个节目咧？佢哋咧真系做咗好多季好多年啦。咁啊，当中咧有啲好有才华、好才能嘅人咧，真系数之不尽啦。细到几岁嘅人仔又有啦，去到70、80岁嘅公公婆婆，你冇话佢，我而家先发挥又如何咁？连冬物咧都可以有佢自己嘅 talent 嘅，所以咧表演咧表演者咧都有着唔同嘅家庭背景啊，唔同嘅梦想啊，系一个好酷几好睇嘅节目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喺外国咧睇过一啲街头嘅艺术表演啊？咧嗰啲由头游到自己嘅金色嘅、银色嘅、铜色嗰啲铜像啊，企定定唔喐嗰啲咧，系啊，我都几中意睇佢哋嘅。即系一来咧又好奇啦，你系咪真系唔喐嘅咧？系啊，几耐唔喐嘅咧吓？系咪真系企喺度乜都唔做嘅咧？我自己仲试过咧，企埋一边咧，同啲表演者咧斗企得耐啊！当然咧，我即系其实唔系挑战佢，因为佢唔知道我喺度做咩噶嘛。我系挑战下自己啊，能唔能够做到一个咧，做一个同一个动作唔喐几耐咧？当然啦，我哋呢啲咁啊专注力不足嘅嗰啲人咧，企一两分钟已经觉得抽筋咁滞啦。咁啊，你哋有冇见过佢哋喐啊？我真系冇见过佢哋喐啊，可能即系逗留时间比较短啊，系值得俾啲小费佢哋咧去即系赚咗钱嘅。咁啊，另外一样咧就系咧魔术啊，尤其系嗰啲资深魔术师咧，哇，你好似完全咧睇唔到佢有破绽啦。嗱，我之前咧系睇过咧嗰啲即系嗰啲冇破绽嘅表演咧，系睇到大家目瞪口呆啊，但系总有人咧中意咧唱反调就拆解佢哋噶嘛，唔知道有冇睇过呢啲片咧？但系咧，就算我睇咗知道，原理系跌咁样啦，我都觉得嗰啲魔术师咧，嗰啲眼明手快、掩眼法呃到你嗰啲咧，嗰啲技巧咧系好犀利嘅。所以今日想分享咧，老王 channel 啊，佢老王 channel 之世界上最神奇的街头表演，佢咧就搜罗咗好多咧世界各地唔同嘅奇人奇技嘅表演啊，有啲真系睇到咧目不暇给啊！你点样做到嘅？点解嘅？点解会咁样嘅？另外咧，佢都有咧拆解魔术师咧里面嗰啲叫做嗰啲技巧啊，嗰啲系点样拆解咗佢嘅？咁啊，我会觉得我要俾五个手指功同埋五个拍手掌咧，俾啲表演者。而老王，你咁犀利，可以帮我哋搜集咗咁多嘅片咧，我俾三个手指功佢，得闲睇下都几得意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秋风起听。又好似真系暖啲、哦。 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My only one。 为剧集演唱的主题曲配合剧情 ，Ronald 温暖地唱出人与人之间的爱，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 Only One。作曲有外国音乐人，填词有小说编曲欧丁玉。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郑中基 My Only On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啊，索恩茄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索恩茄，早晨，肥妹仔，早晨嗰啲冚唪唥咧唔出声，全宇宙银河系统下。 早晨啊，我想问一下，我今日咧到我出题目，同大家分享啊。哦， 系咪新题目啊？ 新题目啊，系啊，不过都可以延续嘅，因为讲唔晒噶。 咁好啊！ 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咧。香港道路的分类啊， 道路分类 系啊，我哋香港咧，哇，真系有好多唔同嘅道路分类噶。 譬如咧， 我知道马路同行人路， 唔系咁肤浅。 单车径 啊，系咪单车径？ 嗱，你唔明我讲乜嘢 咧？你快啲讲一个嚟听下先。 譬如有道路咧，有街道啦，有大道啦。有劲咧，嗰啲咧，系啊， 仲有你， 系啱啊，仲有咧，手恩茄，你知唔知仲有啲咩？ 仲有巷咯， 啱啊，仲有咧，宝丽啊， 系啊，宝丽巷啦，又有咩咩 劲咯？你讲咗 劲啊，系啊，有啊， 方咯， 啱啦，哎呀， 因为有大波方同埋二波方 嘅， 我记得。 九如啊，唔系 九如方系咩嚟？ 系香肠。 哦 ，sorry 啊。 系仲有咧？ 仲有啊？仲有道啦，头先讲咗啦。 道啦，路啦， 街 啦，巷 啦，里啦。仲有啊？仲有咩啊？ 嗱，我话埋俾你听啦。系咯。其实咧，原来咧嗰啲咧，你以为哦，嗰啲系建筑物嚟，唔系嘅。嗱，譬如公路、 台 台都系啊， 台都系噶，仲有嗱，公路啦，走廊啦，即系 走廊 系啦， 绕道 系啦，绕道啱啦，仲有干线啦，仲有交汇处啦，隧道啦，桥啦，海旁啦，都系我哋香港嘅道路分类嚟噶， 海旁有咁多种， 好犀利。仲有围啊， 围大围， 唔系大围喺个区， 南生围， 即系啦， 关唔关事啊？ 嗰个系道路名咧，譬如有冇听过路德围啊？ 路德围有啊， 系啦，咁佢系一条路嚟嘅，即系条道路啊，你明 唔 明啊？ 佢围住咗咁样嘅， 所以咧，佢哋咧同埋每一个咧，点解叫道？点解叫路？点解叫街？点解叫径？点解叫里？咩巷？ 长短。是不是用长短啊？ 他们每一个都有他们的特色的。 如果有些、 我不是想你们解释的，我只是想问你。 他不理我们的原来。 我要留在下一个礼拜先给你们解释。 那是不是用长度啊？ 那可不可以解一样先？ 对，说一样都不行。 等我学些东西。 最多是哪里啊？香港。 最多 即系咪都系用街做最多噶？ 道 诶，道 道同 街 系最多嘅。咁上海街同弥敦道嗰个分别系乜嘢啊？系咪大细啊、长短啊、阔窄啊，定系纯粹写嘅时候嘅咧？ 即系顺便方个便咁样啊？ 系、 会唔会道咧就系嗰啲主要干道？ 可能 街咧就会系里边嘅横 街。 同埋我哋闹人好少话咧，你扑响度啦咁样，我哋都系话扑喺嗰度。 系啊，条街嗰度就会里边一啲冇人见到。 下个礼拜一定要听啦。 喺台湾，一架 F-16 战机寻晚训练嘅时候失去联络，机师失踪。蔡英文总统话，空军已经全面停飞 F-16 进行检查，将会全力救援，并且彻查事故原因。 涉事的 F-16 战机昨晚自花莲夜航训练起飞之后失联，搜救至今未有发现。蔡英文早上出席活动之前表示，出事之后空军第一时间就成立因应中心，要求所有单位不能够放弃任何机会，全力救援机师是最优先任务。他又要求彻查事故原因，应负责就负责，应检讨就检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2点，跌2点，总成交金额56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2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3.5升2蚊，美团297蚊跌6蚊，阿里巴巴248蚊跌1.8。友邦保险89.95升7.5，吉利汽车22.3升1.2，京东集团338.8跌3蚊，中国平安89.25升1.35，小米集团23.9跌2毫，盈富基金26.58冇升跌，中国移动46.85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273，瑞士法郎8.506，澳元5.645，加元5.913，新西兰元5.337，欧元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7.4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5817点，跌197点。港金现价报174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01美元，卖出187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港城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管道快线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现在龙尾排到去丽港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明德村一段就挤塞，去中环方向龙尾在薄扶林村，去香港仔车龙就在玛丽医院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受路陷影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慢线就封闭，现场就没有挤塞，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和大埔道确德杰道方向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崔杰彤，点解你要做晨光第一线啊？ 起初我都谂咗好多个原因。但后来我发现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要有原因，所以为什么要做晨光第一线？我觉得是缘分咯。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李浩辉医生啊，唔系李浩辉先生。 啊，原来我哋电台都 好嘢，好嘢， 唔少同事系叫浩辉嘅。 系啊系啊，两位咯。 两位可能仲有好多个，你唔知咋。 系啊， 彭爷嘅手笔啦。 医生就未有。 系啊，做咩我哋节目浪低能啊？ 系啊， 系开心咁解嘛？ 唔系我意思系点解你会知嘅？ 佢自己都有做啊。 系啊，一齐黐啊嘛，真系。喂，讲下天气先，讲下天气先。 好啊。 我而家气温26度。 你两个成日平时就争住讲， 系咪先？ 今日就互相礼让，我喺度让座。 我讲数字，你讲文字。好，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我中意你呢个形容。 好啊， 你讲。 我讲数字，你讲。 咁我讲咩啊？ 我讲文字。 我讲感受啦，唔得。 唔得。我要先讲咗呢一个预测先啊！今日系大致天晴嘅，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咧，就早晚稍凉，话有阳光啦，天气温暖啦，咁啊，所以啱攞啲嘢出嚟晒啊！ 系啊， 晒棉 胎啊！你见到阿姐都系阿姐真系劲啊！如果你讲开晒棉胎啦 ，Lisa 姐佢直情我攞翻张图嚟睇下先， 喺呢个娱乐版啊！ 佢话佢已经系叫做咧晒嘢三部曲终结篇嚟噶啦， 哦系咩？即系 因为之前咧佢已经系试过晒衫啊， 系， 但系佢晒嗰啲衫咧就唔系我哋咧攞条底裤出嚟晾嗰啲咧，系佢嗰啲即系战衣啊、名 即系登台嗰啲， 系啦。咁佢诶攞旅行夹噶，佢之前咧系晒夹噶， 哦夹都要晒， 系啊，佢咧系啊， 杀菌啊嘛， 佢嗰啲 咁其实佢啊好啊，因为 佢有个大天台， 有个天台咧就可以做呢啲嘢咯， 好犀利噶。咁佢而家今次咧呢个就系晒佢啲手袋咯，冇乜嘢嘅，70个都系唔系 her 啊，就系 L 啊，就系 cool 啊， 系啊，唔系 Chanel 啦咁啊， 系啊，劲啊， 有冇啲大风啲会吹起啊？ 吹唔起， 附近执啊，谂 下我嗰啲披肩啊，披肩可能得。 我觉得佢最巴闭 系，咁即系其实阿姐可以喺度做阿姐站咯， 阿姐站， 阿姐站，跟住去买埋， 即系唔使做米颜站咁 样，唔使啦，做阿姐站。 我觉得佢最厉害咧，佢就唔系好似我哋有阵时见到一啲名媛咧，佢咪要 show 佢啲战利品咧，通常入晒个好靓个玻璃柜啊， 系啊系啊， 咁跟住又有个袋装起啊，陈袋啊嗰啲， 系啊 系啦， 我见过 YouTube 咧介绍咧，话好似一个新加坡嘅叫做名媛咧，就话佢唔知点样嫁个有钱人之后，跟住就总之分身。加啦，总之好多钱啦，买咗呢啲咁多个袋咧。佢嗰个咧叫做 display room， 佢嗰个你叫 display room 或者佢嗰啲叫做咩更衣室咧，佢系直情有 啲冇间。 哦 ，sorry， 唔系更衣室。 点啊？点啊？ 沐浴更衣 系啦， 更衣室你喺沙滩嗰啲啊？ 佢嗰个衣帽间咧巴闭到咧，因为佢啲袋好贵啊嘛，佢里边系要 有两个实 Q 喺度， 喂，有保安，有保安， 系要用嗰只咧。 红外线 轻触式嘅密码锁噶， 哦， 佢直情系咧入，佢唔系我哋口，你自己屋企嚟噶啦嘛， 佢都要锁上锁啊， 你开道门就算数啦，佢唔系啊，佢有个轻触式嘅。 咁咪就自 己可以入到， 即系打开到门咁样。 里面分分钟贵过自己层楼 啊！嗱，但系我觉得之前我睇呢啲片，我已经觉得好巴闭嘅。但我觉得我睇完阿姐之后，我发觉 算得系咩嗰啲？ 呢啲叫做举重若轻啊！咩意思呢？有几巴闭啫？阿姐当系阿姐当系摆地摊攞出嚟晒啊！好似你咁样啊，要收埋喺个保险柜啊，即系好似好矜贵咁样，你未见过咁样啫。 仲要吹冷气，阿姐又爱嚟晒嘅， 好犀利， 真系犀利啊！唔系啊，我觉得佢即系呢个谂法好，同埋呢排咧秋高气爽咧。 啱 做呢樣嘢，啱曬啊！同埋一定要殺菌噶嘛， 啱曬啫呢個字， 啱曬啊！ 同埋佢話咧，呢個係佢細個已經做嘅一個舉動嚟嘅。 咁即係佢哋都會攞棉胎都出嚟曬嗰啲咯。 佢話：哎呀，當年我住喺北角嘅清華街，一座四層樓嘅舊式樓宇，地下係車房，咁咧有個頂層大天台，我哋住三樓嘅。我哋每年暑假咧就會負責咗屋企嘅棉胎啊、衫啊，全部晾曬出嚟曬。甚至乎咧，佢話佢一路曬咧就會擔凳仔咧睇公仔書啊、睇武俠小説啦， 一路唱歌。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好有嗰個年代嘅特色啊。佢话我要守住啲衫， 啱啊！ 我俾人偷啊！ 我嗰个年代人偷衫， 公家天台嚟啊嘛！ 系啊，而家就真系冇呢啲歌唱啦。 雀仔飞过咁啊，可能整污糟系咪先？咁 你 啱啊！ 即系做埋稻草人 咯，系哦！即系你哋有冇晒嘢嘅习惯？ 唔好意思啊， 以前咧阿嫲阿爷喺度嘅时候咧都会嘅，因为佢会。捉我哋咧，攞啲棉袋落樓下曬， 幫手攞去曬同埋打。 然之後隔幾個鐘或者咧，入夜啦，五六點咧就落去收翻。 啊，呢個我好多細，我唔知我哋嘅年代會有 被差遣咯。 係， 但係而家就真係冇。 豪仔有冇試過啊？ 以前有試過， 啲長輩叫你幫手攞去曬。 有試過，不過咧，我哋嗰個即係我成日都諗唔明嘅。你落去樓下曬咧，特別係係好多塵㗎。 好多人行過，有人吸煙啊，可能呢啲煙就會分到去嗰度，或者啲雀仔啲 A 啊咁樣搭。 同埋，我想問一下啦，作為主婦嘅代表咧，其實而家攞落去曬太陽咧，同埋嗰啲人中意攞去乾衣店度咧焗一焗啊，即係好似過冬之後嗰啲換季咧，即係其實有咩分別？ 哦，咁啊，紫外線 取唔取替到咧？ 係咪錢同唔錢 嘅？唔係除咗錢之外咧，即係效果你有冇都一個分嘢咧？覺得 咁我紫外線嗰個係殺菌應該係勁啲嘅。 係啊，即係我已經攞去焗嘅咯，都唔夠。 但係咧，我想話太陽曬過咧，嗰陣味又真係唔同啲， 香啲。 不是香啊，我唔可以用香或者臭嚟到形容啊，而系佢嗰种味咧，系你觉得咧，晒过太阳嘅嗰阵味就 即系人哋就浸过咸水， 系啦， 你就晒过太阳，咁系，即系可能我哋问呢个问题，等于咧，你话你究竟系去海滩度晒太阳啊，定系 你 晒 照灯啊嘛？ 照灯啊，真系可能个分别就系天唔天然嘅问题啊，真系。 阿姐好嘢，犀利！ 阿姐好嘢啊！我哋不如下次小确我哋又晒啊！ 晒咩晒命？ 喂，彭爷。你是大户嚟喎，靠你攞袋喎。 一朝已经天天晒，夏季到咗天天嗌，像向你倾销一切，望你会拜，望你会拜，望你会发觉抵买，在每个海滩摆档，甜到要通街咁派，就算有钱不必买，望你咪晒齐来吧。Yeah. 算有钱不必买，忙你咪晒齐来吧，去光明晒。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光明晒，不必惊丑怪。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自由舒畅，实在愉快。 原来真系有太阳香味噶。 有冇得形容？ 有啊，嗰陣太阳香味就有啲小豆蔻味啦，带金桔味啦，同埋玫瑰味嘅，包括係甲乙丙丁戊戌戊醛啦、辛醛啦，同埋子丑寅卯啊壬醛啦。佢有咁多呢啲， 你要咁样读一个音， 甲醛啲 friend 啊， 唔知喎， 咁应该冇读， 应该系汪明荃啲 friend， 系啦， 系啦，佢就话咧真系嘅，因为有啲外国研究人员咧，佢就话啲毛巾啊或者啲被咧晒喺太阳底下咧，咁啊简单啲，佢就话咧紫外线之下咧，某啲分子就会被激化咧，变成自由基啦，呢啲自由基就会同邻近嘅分子产生反应啦，就会产生头先嗰啲啊醛啊铜啊咁样， 啊好叻啊， 总之系晒下啦， 系啊，系适当成日要晒， 可唔可以杀菌咧，杀埋啲病菌得唔得咧？ 太阳晒太阳是可以的，是 即是如果我们晒完之后就可以不中那只即新冠肺炎这样行不行， 但前提要戴着口罩晒。 对 即 是晒口罩真的。是所以又有一单跟这个新冠肺炎有关的新闻、不过今次个名字好听的。 咩好听啊？ 今次个令你觉得好开心喎，回港易喎。 系啊， 系啊， 回港易。 即系我谂啊，翻香港好难嘅咩？原来系、啊，原来系，都有啲难噶。 都唔系容易 的，都唔系话你想翻就翻啊。 冇错，冇错，系啦。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而家咧，即系政府咧，啱啱推出啦，就系、是、由今日咧开始申请， 可以预约噶喎、 啊，可以预约啦。咁啊，跟住咧就几时可以翻得嚟啊？咁你预约都要时间嘛？今日申请，听日翻，唔系 ，sorry 啊，23号之后咧先可以翻嚟嘅。 系咁啊！有咩特别呢？如果我哋而家咧，即系正常咧，譬如你话你出咗境之后咧，咁你翻嚟香港咧、你就要唔、好意思，你隔离14日先啦。 哦、 你系翻到嚟嘅，不过要验完之后咧，冇嘢咁都要自己喺屋企逗留14日，佢就。 早排咧就系有啲嘅特别嘅多疫症嘅地方咧，翻嚟咧香港系唔可以翻屋企嘅自我隔离14日嘅， 系 要去指定嘅酒店嗰度咧就有埋嗰、那个系、嗰个叫做 book 咗嗰14日咧先翻得添。 冇错，咁所以呢个咧就对好多人嚟讲咧系个障碍嚟噶，即系话喂我去一去一个地方，系啦头搭尾咧一个月冇咗噶咯，因为人哋又要14日，你翻嚟又14日，28日唔见咗，咁所以有啲人就好却步嘅。咁而家咧佢就话不如咁啦。你个回港易啊，如果你有满足特定条件，依家大家讲下满足特定条件咧，翻嚟香港唔使隔离。 系啦系啦， 咁首先你要系 香 港居民， 啦 首先系香港居民啦， 要有香港身份证啦，你要18岁啦，系啦，咁啊， 即系细路唔得。 其实 佢好似有监护人噶， 如果你系18岁以下，就要系有香港居民嘅身份证嘅家长或者监护人就可以一齐嘅。 佢会帮到你嘅咁样。好啦，咁啊，但系最紧要嘅地点系咩呢？就系、是。你在什么地方回港了？ 是啦、 不是整个中国大陆吗？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现在他是限了两大地区的。一个就是广东省，另一个就是澳门。 是 啦。即是你去了黑龙江呢， 小地方咋、 哇好主要的啦。好多山都好大噶咯， 咁你咧嚟试下水先啦，你唔会一嚟跳落个泳池嗰度噶嘛，系咪先？你梗系掂下只脚，系咪先？ 如果从我哋即系政策嚟讲，你又啱。 我哋食唔到咁多， 循序渐进。 即系我哋 冇啊，因为佢本身已经限咗每日嘅限额系5000嘅啫嘛。 佢唔系惊人数啊，佢主要真系惊咧嗱，因为你要俾佢翻嚟唔使检疫咧，其实等于就系你要好信得过。佢喺嗰個地方咧係安全嘅、清潔可靠嘅，咁可能佢會覺得咧，暫時咧嗱，澳門啊真係好穩陣嘅喎， 澳門200多日冇確診啊，話 係啊，咁 好勁， 係啊，咁所以你話廣東省都係嘅，咁可能佢話咧覺得比較好啲，嗱、所以我都有個疑問嘅，點解唔包台灣啊？ 台灣 就係200多日冇確診嘅咯喎。好坚噶台湾， 台湾 小巨蛋可以开演唱会添， 好巴闭噶。 佢哋自己嘅地方自由行啊，即系都推出呢啲。佢但系佢都唔系唔俾人入噶嘛，但系唔知俾唔俾人入。 啊，咁系因为我哋都入唔到去。 系咯， 我 入到去 14。 但系譬如，但系如果咧，你系台湾人唔得噶， 系 你 唔 系台湾人， 台湾人唔去得添啊。 系啊，但系咧，因为有啲便利岛嘅政策咧，譬如我个 friend 佢系台湾人啊嘛，佢嗰次就翻去处理屋企嘅事咧，咁佢就两边都要隔离14日。但是如果他有这个回港易，即是我们如果幻想他有扩大版呢、 如果台灣都包咧，咁起碼對某一啲佢係可以出入台灣嘅朋友咧，喂佢都免翻一啲喎。 因為佢哋咧要坐飛機翻嚟咧，咁又多咗一個風險。 咁 係。咁所以又另外咁計咧，因為呢啲兩邊都係陸路嚟噶嘛。 佢而家都係嘅，佢暫時都係用啲口岸啊，用嗰啲咁樣嘅地區嚟做檢查。 所以就未有加埋台灣都有明白嘅。 係啦，如果唔係真係好啊，真係 循序漸進咁咧，就應該下一檔有機會。 係啦，嗱， 就慢慢嚟。 佢仲有 口岸先， 仲有第二啲條件嘅。咁咧，佢唔係話我你只要同人講我喺深圳翻嚟咧，就唔使檢疫嘅，都唔得。你就要先咧喺你嘅所在地指定嘅醫院度咧攞到呢一個核酸檢測， 係啦係啦， 三日有效期， 陰性報告啊， 陰性報告係啦，陽性就恭喜發財啦，咁你就唔使噶啦。 陽性報告佢都唔會嚟，佢即刻做唔足你醫院啊。 係啦，咁所以佢話咧，大家一定要記住個有效期係三日咯。即係如果你佢話如果過咗嘅話咧，唔係唔俾你翻隔離咯，翻嚟要隔離。 你要去再做過一次檢測， 或者係啦，你就再做檢測，如果唔係咧，你就要隔離啦咁樣。咁就係用呢個做限制嘅。 喂，我見到咧，我哋香港電台咧，同時咧就從咗一位女士咧就做咗個佢哋話，即係佢話已經新鮮事咗，佢驚網絡大塞車，所以咧有位朋友咧就好早咧就已經咧就做咗呢個登記。咁佢就話登記好方便、好簡便咧，即係填咗啲基本資料啦，即係個人啦、聯絡電話啊、嗰個人嘅名啊、嗰啲證件嘅 number 咧，咁跟住就 OK 就 OK 咯。 係啊， 係啊，咁所以都唔係難。 咁佢步驟咧，如果你真係仔細咧，佢仲有兩格嘅，第一格就攞咗個核酸檢測啦。咁跟住佢話過關嘅時候咧，佢就話用嗰個咩粵康碼或者嗰個健康碼咧，佢有個 app 嘅。 係。 咁你就將你自己呢個陰性嘅核酸檢測報告咧就 upload 上去。係 啦。 咁人哋過關就話：哦，程真鵬嚟咗啦，三日冇嚟啦。 因為佢哋要 有 大變啊。 三日冇嚟， 三日冇嚟啊！ 系啦，咁所以你就可以安全啦。咁所以你仲系要 download 埋佢呢啲程式先得 嘅。 哇，真系要翻嚟香港话易啫，其实都唔 系 好。 算系咁啦， 原来系都一件事。 算系咁啦，嗱，佢咧会令到你有啲所谓嘅规范咧，就系你唔可能。变翻以前咁样咯， 自出自入咯， 即系自出自入一定唔得噶啦。咁你一定，因为你要三日啊嘛，即系你即刻要做检测，三日内你就要即系有效期啦，你就要翻嚟啦咁样。咁同埋第二样咧就系、是、嗱，而家呢个咧被誉为就系、是、即系对上面有信心。 系啊， 但系人哋就对我哋未有呢一个信任。 我先喺度话咧，其实我哋呢度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咧要去大陆啦，同埋即系去澳门咧，我哋去到嗰啲地方，我哋又 要 隔离十四日。 系啊， 但系咧佢哋就嚟我哋呢度咧就唔使嘅。咁当然啦，我哋因为仲有疫情喺度发生紧啊嘛，系咪？咁大斌，因为嗰啲我哋都讲啦，翻嚟嗰啲系香港人嚟嘅，就唔系游客嚟嘅，记住呢样嘢，有香港身份证先得嘅，所以佢都翻屋企啫。 即系你一个城市同一个城市去比较嘅时候，我哋香港就即系喺人哋眼中，即系澳门啊或者广东省，就我哋都仲系矮矮地咁样。但其实调翻转咧，我喺美加嗰边嗰啲亲戚咧，佢哋就恨翻嚟香港啊，因为佢觉得喺香港安全好多 啊。唔 系咁对比啫嘛， 系啦， 嗰度系 十几万啊， 系啊，嗰度系四五位数嘅， 所以佢哋都想翻嚟啊。 系啊， 咁得啊，佢帮我翻嚟十四日啫嘛， 十四日咯， 要隔离十四日咯。 咁而家我睇到有啲报纸咧，早嘅放风嘅，佢就话咧谂住放相啊，佢话政府想构思咧就 系 话扩大呢一个回港仪啊。咁、那個擴大咧就係、 是、擴大個範圍啊！你意思即係除咗廣東省嚟， 唔 係 係人員啊。本來咧就係話咧，你係香港居民，你就喺內地嗰兩大地區翻嚟就可以免檢啊嘛。佢話咧，佢諗住消息人士就話，可能連咧唔係香港人都得。就算你係廣東嘅遊客。或者你 系 澳门嘅旅客， 嗯、 都可以咁样免检入嚟咁、样。佢呢 啲 就叫 特别身份先得噶。 啊，暂唔系佢嗱，佢放风嗰度咧就唔使特别身份。 因为之前咪成日讲系嗰啲要系经商啊、商务人士啊咁样嘅。 系啊，睇个样而家佢就唔使咯。咁啊，佢仲称呢个咧就叫做单向嘅通关。咁、因为即系等于话你而家你过嚟咧，俾你接近系自由出入噶啦，你只要攞到个检测证书就嚟到。咁但系咧都有个问题嘅，啲人就话啦。咁你喺譬如广东嚟香港免检啫， 系啊， 你喺香港翻广东咪照检， 系啊。 咁就算嗰个游客，你谂下嗱，如果你系游客嘅，你会唔会得着数咗咧？ 咩啊？ 如果佢系咁样系广东人嚟噶嘛， 少咗一层咯。 佢唔使噶， 要噶。你而家你翻翻去，你喺香港过去嘅，佢都要检噶啦。 但系佢唔使十四日啊嘛。 要啊。 吓，佢哋咁样都要咩？ 冇分别噶，等于你话我哋喺香港由大陆翻嚟香港之前，我哋都要检十四日啦。 我哋唔系大陆人啊嘛。 唔关事啊，我哋翻大陆要检，但系我哋由广东省翻嚟香港，我哋之前都要检。如果唔系，使乜推出回港仪啫？ 系咯， 你明唔明啊？一样噶。 即系总之，佢哋嚟咗香港，翻上大陆都要去十四日。 系啦，所以 咁佢哋都要谂下嘛。 所以佢哋话啦，就算我哋真系想咧，而家呢个构思嘅啫。佢话就算你真系想咧，单方面咧，免埋呢啲旅客过嚟，即系你梗系谂住舐水啦。 系啊，因为即系都要， 我哋都要游客啦， 刺激翻系啦。 系啦，佢话咧对个游客嚟讲咧，都要谂一谂嘅就系，喂，我嚟你嗰度就易啫。 系啊系啊， 我翻去又十四日噶咯。 系，咁啊可能如果论尽 啲啊， 如果系嚟做生意嗰啲，就可能觉得会值得谂啊，因为嗰笔钱大啲啊嘛。 系啦，冇错啦， 嚟做生意， 但系嚟玩翻翻去。又要十四日，我边有咁多十四日啦？ 等下啦，等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名立法會前議員，包括許智峯、陳志全和朱海迪，朝早分別被警方上門拘捕，指他們涉嫌與立法會內潑臭水事件有關，三人正是被扣查。警方說，今年5月28日上午、6月4日上午和下午，接獲立法會秘書處報案，指有人在上述時段舉行的立法會會議期間，向主席台方向掉下或者潑出惡臭的液體，導致會議中斷。在5月28日的事件之中，有兩人報稱不適。警方又說，港島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經調查和諮詢律政司意見之後，今日採取行動，拘捕三名本地男子，由38歲至48歲，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之中的藐視罪，以及侵害人身罪條例之中的意圖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惱怒而私用或企图私用有害物品罪。政府推出的回港易计划今日起接受预约，身在广东省或者澳门的香港居民，在符合条件之下，可以免去回港后接受14日强制检疫安排。市民陈小姐说，父母因为疫情关系滞留内地，今朝早八点几已经跟家姐一起开电脑准备，形容好似抢演唱会飞一样，整个申请过程只是需要大约5分钟完成，已经成功预约11月29号由深圳湾回港的安排，认为网站运作畅顺和申请过程容易。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被泼漆案，三名被告在台北地方法院分别以伤害罪判处3和4个月徒刑。林荣基今年4月21日上午在新北市一间咖啡店用餐，突然遭到不明男子泼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先后在高雄拘捕三人。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聆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法院续审，一名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人员作证的时候说，在孟晚舟2018年被捕接受查问的时候，没有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指示。他说孟晚舟被捕的时候，他是当值主管，表示留意到联邦调查局发出电邮寻求查问孟晚舟的讯息，他不记得电邮细节，但是没有因应电邮采取任何措施。孟晚舟一方就说，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捕之前，美国和加拿大当局非法协调，引渡令应该无效，又指联邦调查局要求加拿大当局在没有律师在场之下查问孟晚舟。辩方又指联邦调查局要求加拿大当局取得孟晚舟电子设备的识别资料。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9点，升32点，总成交金额65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2蚊，升5毫；美团297.6，跌5.4。友邦保險90.3升1.1，阿里巴巴249.2跌6毫，吉利汽車22.45升1.35，中國平安89.45升1.55，京東集團339.6跌2.2，小米集團23.7跌4毫，中國移動46.95跌4.5，盈富基金26.62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13，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1，人民幣6.557，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5,803点，跌211点。港金现价报17,35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76美元，卖出1,87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琴行街。咁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同埋大埔道确德杰道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喂，细 B， 做焊接工作前要做啲咩准备功夫啊？ 李 Sir，食饱啲先开工啊嘛！ 咁做完焊接嘅工作后，又要准备啲咩咧吓？ 当然系开完工就食翻饱啲咯。 细 B 啊，食食食食食懵你咧，真系激死我啊！ 李 Sir 唔食嘢又点开工啫？ 我建议你除咗食饱个肚之外，一定要听实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啊，了解焊接工作嘅安全措施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哎呀，你唔好再跟我开工啦。 我男朋友嘉豪啊， 你睇呢个穷小子，声都唔敢声，未见过咁贵嘅鲍鱼汤咧。 细伯，我真系未见过咁热嘅汤，冇用个盖冚好佢嘅。 阿爸，咁大煲汤啊，唔冚好盖，好容易落亲人噶。 哼，穷小子，成千尺嘅厨房你未见过啦。 细伯，成千尺嘅厨房，成地都系积水同埋油污，真系未见过啦。 阿爸，点解唔抹翻干净嘅地下，好容易跣亲噶。 系得啦得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过精明的厨师，安全规则你要知道，我是洪家豪。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地。 开麦啦！哇，你个麦升到咁高啊，真系耶！ 九十一点答八个字啦。 诶，翻嚟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三我们的啊，啱啱刚刚咧，新鲜热辣 post 咗一个题目上去，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去讲下啊，你儿时呢个叫做回忆啊，咁究竟我哋今日我们的讲啲咩咧？彭仔 系听下。 听下，等等 啊！系因为佢自己都做咗少少资料嘅搜集， 好啦，我哋听下啦。我们的 啊，我啊想问下各位啊，当你咧口淡淡嘅时候，有冇话想谂起食一啲咸湿嘢，又或者想食一啲口垃圾咁样咧？如果讲到话咸湿嘢同口垃圾咧，就相信大家会谂起嘅都会系嗰啲环回啊，或者系金骨啊，嘉应子啊，或者系一啲檸汁姜啊呢一类啦。咁其实咧呢一啲咧就系我哋称之为凉果咯，不过我哋咧就俗称咧就咸湿嘢啊，口垃圾啊咁样啦。其实咧讲到话凉果呢一样嘢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成日都会喺街上面咧见到啊，有人咧推住啲车仔档咧就系卖呢啲嘅凉果，林林种种都有嘅。但系咧依家真系咧少之又少啦，想同大家咧发掘一下咧都好嗬、啊，如果系发掘到嘅话。好啦，咁究竟啊，凉果呢一样嘢啊，喺香港发展几时开始有呢？唔讲香港先，先讲成个我哋中国嘅文化，凉果咧都已经系有好耐好耐历史啦。喺古代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源于咧一啲嘅农民啦，咁佢哋咧喺种植啊同埋收割之后咧，就多咗好多咧一啲新鲜嘅果子或者系蔬菜，咁自己又食唔晒啦，咁点咧？于是咪要储起佢咯。嗱，咁储起嘅方法当其时就冇雪柜啊，咁啊唯有咧就系用啊呢个腌存嘅方法啦。咁啊腌咗落嚟，自己都食唔晒啦，咁啊点咧？剩翻嘅就通常会攞去俾啲邻居嚟享用啦，又或者咧去到附近嘅村庄嗰度攞出嚟卖咯。久而久之，就系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就变咗咧有啲嘅农民啊，索性咧就开埋个档口咧，就卖呢一啲腌制嘅凉果啦。啊，咁就系因此而咧出现咗有呢一种咁样嘅生意门路，就系咁样嚟噶啦。咁至于你话喺香港，其实咧嗰个历史有几耐咧？起码咧都应该有啊120年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如果我哋咧睇翻喺香港吓， 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一間的糧果店，生產糧果的店鋪，它在1901年的時候創辦的。那你說它是不是真的數數手指都是、數不完你的手指、都有120年有多了。那間叫做黃榮記，現在都是仍然堅持在香港製造、這些糧果的。咁而講到話糧果如果要製造嘅話，而家當然就用機器啦。但如果你講話要用手製糧果嘅話咧，嗰、那個工序係相當之複雜嘅嚇。嗱，首先咧就要係將嗰啲嘅鹽啊，係加入咧係幾十斤嘅水果裏邊咧嚟到去猜，直至到咧嗰啲水果表面咧就係變濕啦、出水啦，跟住再用一啲嘅重物咧就壓到佢啲水分咧都飆曬出嚟，咁之後咧就再醃大約咧係一個星期。好啦，跟住晒干啦，晒干咗之后呢，面头嗰啲嘅盐分呢就要去冲洗佢喎。咁你冲洗咗之后啦，即係又要再晒干啦。晒干之后呢又要用呢个秘方嚟到去腌制。咁之后呢就要晒最后一次啦。咁先至可以呢係完成嘅。前后都晒咗三次啦。所以话呢一般呢要花成20至到30日嘅时间先至可以腌制成功嘅。仲要呢睇埋个天气变化配唔配合到添噃。咁所以呢而家你话呢好难呢去搵到一档嘅车仔档去卖糧果嚟到买嚟食啦。多数呢就入咗去超级市场嗰度呢变咗一包包嘅零售嘅产品。啊，如果想搵返呢以前嗰种嘅车仔档嘅糧果嘅风味嘅话呢，我諗真係要靠大家嘅集体回忆先得囉。 好啦，我哋嘅我们的今日就係讲呢一啲咸湿嘢。 糧果 糧果口垃圾。咩叫口垃圾？我鍾意食㗎。 是不 是？是啊，有长期怀孕啊，我。 有哪一种你是特别喜欢吃或者常吃的呢？ 环梅咯。 环梅。 环梅我喜欢吃很多的。一粒粒的环梅又有啦。 我见过你吃的。 我公司不吃啦。咁环梅啦还有那些叫做环梅肉呢有长条型的。我都很喜欢吃的。 环梅条啊 那些。是啊，环梅条啊。咁、然后第二喜欢吃就是那些呢即是甘草柠檬咯，吃到成个口呢好像。 黄色那些、啊。 黄色咁样呢好好的。咁如果以前读书最喜欢吃呢就是那些无花果丝 哦，一条条白晒晒嗰啲 系啦，但 系粉末嘅， 但有时候我分唔到咧，佢同木瓜丝有咩嘢分别嘅？因为有时咧，嗰一包嘢咧，有啲系木瓜丝嚟噶， 系咩？ 系啊，佢又系白色咁样咧，酸酸地咁样，无花果咧就冇咁酸嘅，我印象中。 无花果丝啊， 木瓜丝 粗啲嘅，硬啲嘅，我印象中。 木瓜咧系通常系 冻嗰啲， 佢浸咗喺啲水度， 佢都系变成丝噶，佢都系变成即系好似腌制咗咁样嗰啲噶。 系、啊，我冇印象喎、啊，木瓜 好多噶，所以我都好中意食呢啲咸湿嘢。 你又睇唔出，我真系识你咁耐咧，我都冇见过佢喺， 系啊， 即系 你除咗个人。 我个人啊咸咸湿湿系唔食都食得咸湿， 就唔知道你系中意食嘅啫。 唔系因为佢从来唔见佢个袋里面就有香港胶咯。 嗯， 咁其他我都冇见过你揸住啲糧果嘢。 好惨噶，我啲好坎坷噶。 点解啊？ 我同我老婆行街，我想买呢啲俾佢制止嘅阴公真系。 哦，佢唔系话腌制嘢，糖精多， 佢冇乜兴趣买嚟食咯。 咁你有你自己 好啦。咁阿健啊，健你中意食咩啊？ 我唔 OK 噶。 哦，你一啲都唔 OK 噶。 我山楂饼算唔算系啊？ 山楂饼 搭单得嘅， 都可以嘅。 即系严格嚟讲，佢唔算系噶嘛。 加应子算唔算啊？ 算 算 啦。但系我只系食嘅嗰个叫做 咸湿、甜嘅佢。 诶，因为佢酸酸味味，酸酸味味。 咸子都系嗰啲腌制凉果啦。 都可以嘅，都可以的。 我净系食山楂饼，其他啲我唔好嘅。 哦，山楂 饼， 山 楂 饼 OK 啊。 我净系送中药嘅时 阵食。 系啊。 唔系，我唔系中意食。 中意食。 只不过你问我有冇食呢啲凉果咸湿嘢，我净系食呢个山。 八仙果咯 ，no no no， 真系 八仙果都冇啊， 冇啊冇啊， 我呢好中意噶都。 如果我自己咧， 鼻屎啊，以前嗰啲啊， 系鼻屎好好噶，仲有王母娘娘咯。 其实系咩嚟嘅咧？唔记得咗添。 鼻屎真系唔知系咩嚟嘅，陈皮好似系陈皮嚟嘅，好似系啊。 嗱，大家知道我哋唔系意思系讲嗰啲嘢。 系啦，你知嘅，你知嘅。 系啦，明白。 好啦，彭仔自己咧就中意食华梅都中意食嘅，尤其是依家咧就即系多咗学人哋嗰啲茶餐厅咁样咧， 做咩啊？ 有陣時會放粒話梅，放兩粒話梅咧落啲汽水度咧。 哇、哦，有啊有啊，誒鹹，佢又唔係鹹檸七嗰只。 扮咯， 有啲係嘅，有啲係。 有啲咁樣嘅誒、甜甜地、酸酸地嘅感覺。咁誒、我會食嗰種係芒。果干， 芒果干系呢个都 OK 嘅。 最中意咧就系食佢嗰条骨， 系 嗰条骨咧，我可以嚼好耐都仲可以嚼到有味。 芒果干有骨嘅咩？ 系啊， 中间有条 诶、 我意思系话，即系嗰啲叶诶，嗰啲凉果嗰啲啊， 佢偶然都仲有条嘢喺度噶。 我净系食菲律宾嗰啲咧，即系嗰啲手信 嘅芒果干。系、哎、你讲嗰啲咧系果肉嘅芒果干。 啊、 我同阿曾志豪讲嗰啲系凉果嘅 酸嗰 只 干，系咪酸嗰只？系咯、 我哋食嗰只咧系干嘅，即系晒干嗰只。我知道有阵时就会有一啱啱有。 系啊系啊， 养住嗰啲都有嘅。 系系。 不过我讲嘅咧就系、我中意食嗰啲系干身嗰啲，晒、 okay. 干咗，又系落咗甘草嘅。 系系。 通常会落咗甘草嘅，咁啊，除咗有一汁肉咧，佢会楞埋佢个壳嘅嗰个核啊，个核啊，咁所以就诶嗰、个核咧就系、我所讲嘅嗰条骨咯。 好啦， 哦咁啊，有李仔系咪啊？ 李仔都有嘅。 李仔系咪啊？ 系浸喺啲水度糖。 系啊系啊。 系咪即系以前喺戏院嗰架车啊？ 我点知道你以前戏院边架车咧？ 你冇经历啦，我唔知我同凡仔讲系咪戏院咧？以前有架车咧，哇，好多个盒啦， 系啊， 而家都有噶，而家喺新光嗰度都仲有 啊，系啦， 仲有啊， 新光戏院好似仲有噶， 哦， 佢特登仲有档嘢喺度噶， 咁嗰档算系凉果车仔档嘅演进， 有啊，我估阿田嗰啲一格格咯，喺个诶车仔度咯，嗱，到我考下你啦，甘草柠檬。是点食的甘草柠檬点食的 不是把入口水咯。 不是个形状是点的现在。 甘草柠檬一塊柠檬将个柠檬圆形的啦咁是压到扁了这样。 即是都有个柠檬样的。 甘草柠檬现在我们一塊塊的嘛。 现 在一塊塊的嘛。以前是整个你知不知道 吓、啊、一个硬骨骨 咬啊！ 系啊，即 系做咩？ 原来咧， 我圆形啊嘛。 原来咧，即系都系 咸金桔嗰啲咁。 都系依书直说啦，佢、就话咧，原来以前甘草柠檬咧系原隻连埋个核噶，咁咧跟住就咁样啜咧，大家就觉得咧原汁原味啊。 啊，咁样食 系啊，咁但系佢话后来咧，大家发觉冇错，因为佢太唔方便啦，啜呢啲柠檬咧，咁我话成嚿咧就唔系几好，所以咧就爱嚟咧去核切埋片，先变成而家我哋咧呢啲甘草柠檬一片片咁食嘅啫。 喂，我又想讲咧。其实咧呢啲凉果咧，虽然我哋话系口垃圾或者系咸湿嘢啦，口淡淡时攞嚟食咧，但系你觉唔觉咧？佢其实咧都好似同咧药用或者系养生保健咧， 有 好 有 关 系。系啊， 你加硬子咩时候食啊？ 食中药啦， 系 啊， 同埋佢本身系化痰噶。 啊、 就算你唔送藥咧， 佢咁甜都可以化痰。 化痰啊，系啊， 野 好 意思， 系啊， 野痰啊， 佢甜多个点噶、啊， 你 明唔明？你 食嗰啲西醫嗰啲藥水啊，佢都加嗰啲咩櫻桃味俾你啦、 啊。我知佢都加少少味啫。 系啦， 加芫子本身系化痰噶。 加芫子本身就一羹一唔止一羹糖，一碗糖噶咯。 嗱，咁呢、這个陈皮系化痰啦啩？ 系啊，止咳止咳化痰咯，系啊。 化痰啦。咁另外咧，你头晕嘅时候。就会食粒 姜啊， 食粒姜或者食粒环梅 咯， 系 啊， 就等你咧即系醒醒啊，系咪？ 系冇错， 咁好似又帮你止呕咁咯。 即系我哋中国嘅零食咧，全部都入药噶，可以。 啊、 即系你西方 用 系啊，你西方你食粒嗰啲乜橡皮糖咧， 冇用噶。 你唔会话有粒化咳橡皮糖啊嘛，咪化痰橡皮糖啊嘛，系咪先？ 嗱，佢哋即系系好多时佢唔系药嚟嘅，即系话有少少咧叫医治嘅能诶嘅能力，系咪啊？ 同健康同身体反。 唔系因为中医嘅角度咧、我哋叫做咩？医药食药同源噶嘛，即系医食同源咧。咁、我哋好多食疗本身佢又系食物，但系佢又系有医疗作用， 系 好正路嘅。 系啊，所以就唔好话食凉果食啲咸湿嘢咧冇益啊咁、样。 喂， 其实多食嘅梗系乜都冇益啦。咁而有阵时适应应该喺嗰个状况底下咧，食翻一粒话梅，如果你想呕嘅时候，咁又可以止呕。 咁你食咗可以就变超人啦， 亦都可以嘅。 变话梅姐啦。 讲下听众个有啲咩分享咧？ 好啊。 阿 Teddy 话咧，佢话好多时咧，饭后嘅时间咧，会喺有工业商业区咧，见到有一架 van 仔咧，专卖咸湿嘢嘅。不过佢又唔知讲边，冇讲边区啦。 系。 咁啊 ，Shirley 就话。 哇，勁中意食！一諗到佢話咧，一諗到 流口水， 一聞到或者見到咧，佢話口嗰啲口水分泌已經失調。 咁佢叫口垃圾，原來就係咁解啫嘛！你個口立即就濕咗咯，其實都幾鹹濕嘅呢個名。 用到佢話咧，記得細個嘅時候咧，用一蚊咧到小食部咧就可以買曬十包麻梅。 咁犀利㗎咩？ 小食部有十包麻華梅賣，佢話最後咧俾媽咪收曬啦，佢真係慘。 不過頭先我哋啲聽眾咧有講到話用架 van 仔嚟到賣咧，又真係有一個咁嘅現象啊！因為又係嗰句啦，即係自從政府又唔再賣嗰樓 賣 少 又係啊， 咁啊有一啲糧果店嗰啲車仔檔就有揾到錢嘅，咁就開鋪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用咗客貨車嘅形式， 有啊， 阿蘭真賣喎。阿蘭真話喺鴨脷洲大街夜晚咧間中會有架貨車咧就喺度賣呢個鹹濕嘢啦，咁 好出名噶嘛，真係。 Ivy 咧就話咧九製陳皮同埋咧木瓜絲咧，而家好少好少市都有得賣啦。 系啊，嗱，今日咧，我哋除咗有得食之外咧， 仲有得听歌， 仲有听觉嘅享受嘅。朋友揾嚟呢一只咧，呢个咩话？邓基陈嘅呢个叫咩啊？ 卖白榄。 哇，邓仔记又嚟啦，俾一蚊个我，嘿，邓仔记啊，俾我先啦。 咪坐，等我开档先啊。 一、三个，我啊信你榄，好嘢翻寻。认真系诶赞，等仔卖诶篮，最得人哋赞。叻个砌嗌交，你食完又好翻，仲有酥诶篮，实际冇车诶人，人诶赞，酥脆咁香，永冇撞板。甘草诶篮，叻食咗养诶眼，天帝天王玉诶贵诶篮。就任你拣，好多酒嚟卖翻贵送饭，爹怕清甜，阿爷个胃冇饭，呢嗱你夜挨晚，蜜咳有啖痰，嗱朝冷驱寒，老人食最啱，榄条定香能医条脷淡。 好鬼 好正喎！佢将啲口语化嘢咧配落去歌度啫嘛，得做你都真系可以吓。 佢卖嘢食卖到咩条脷唔会淡啊？ 系啊， 阿爷个胃唔会反啊？ 系啊， 咩夫妻嗌交啊？和顺又可以买嚟食噶。 即系我哋话听人哋讲卖飞机篮就一路卖就一路唱， 系喎，好正啊！邓紀陳叔叔呢一个真系。 陈仔记几好啊！呢个 等系啊，陈仔记啊， 等 仔记啊，用佢邓紀陳。嘛我呢度有一隻呢就係、是、都係兒歌嚟嘅。咁佢又係唱飛機籃喎。 佢 佢喎。 但係細佬歌唱㗎。 細佬歌唱㗎我哋又可以聽下你另一種版本即係似乎飛機籃都係大戶嚟㗎。飞机篮啊，飞机篮， 好啊，可以出 呢个系大人唱儿歌， 大人唱儿歌，不过你又系飞机篮咯，同头先嗰个又系即名副其实数白篮，就系咁嚟嘅。 不过其实如果依家咧，你话当呢个系儿歌咧，你又要解释一冧冧俾个小朋友知，因为好难喺现实生活中咧揾到个飞机篮俾佢睇。 系啊，喂，你啲僆仔中唔中意食呢啲咸湿嘢噶？ 阿妈唔食咧，佢哋都好少食。 哎呀，阴公阿爸又冇坏事权喎，真系。 哎呀， 你又何妨有咧？ 啲细叔伯，等啲细叔伯照顾下啦。 系啊，我都想俾呢啲佢食下，真系。嗱，仲有 咧，你哋有冇食过飞机腩啊？真系。 冇啊。 我有食过。 就系要飞机嗰只。 是真的有个揽物咁样飞上嚟嗰啲。 啊，因为听闻嗰阵时话香港最后一个失传噶啦嘛， 啊， 个飞机揽，佢嘅太太系继续。 哦， 买啊， 照飞啊嗰啲篮。 咁嗰阵时我有朋友佢话买一包包嘅，即系已经唔需要即系喺街度点样买啊，系，可以 空运嘅 包买到咧，就话系嗰个原创嘅就 系 嗰个嚟嘅。 系系系。 咁就我有食过咯。 O K， 篮就有食咯，即系如果你仲因为嗰阵时佢 飞上嚟嗰啲 冇 啦， 一定冇食过旺角佢，有啊。 系啊。 咁你记唔记得系点样噶？ 唔系一唔系我嗌啦，我嗰时都好细嘅。 冇扮嘢 啊！唔系啊，真系嘅，我就系见到。那個阿叔咧就真系咧孭住嗰个揽物嘅嘢咧，咁中间咧有个盖咁样打开，里面其实藏晒佢啲料啦。 跟住抛俾你。 咁跟住咧，啲人都喺七层大厦啊嘛，咁跟住咧嗰啲人就话：喂，我要包咁样。佢跟住咧四楼啊，咪飞上去咯。 系咪系一定中噶？ 系一定中噶。 我咁好眼界。 系啊，好唔系同埋嗰唔知系咪楼层唔系太高，同埋佢已经惯咗。 咁啊系， 好好技术 系。 但我唔记得咗佢点俾钱。 系咪你掟翻落去咯？系咪啊？ 我只用佢啲钱 掉落嚟， 唔系包住张钱，包住用张报纸包住啲钱嘅掉落去。 系啊，呢个就嚟自我哋年纪都好大嘅监制咧，佢就即刻提供资料俾我哋嘅，真系见识又广， 咁粗皮 嘅。你嘅意思佢掟啲钱落去啊？哦，系啊，咁好粗皮。嗱，播埋呢个小小地。 哦，咩？ 椰子夹酸姜，听过未啊？你喜欢边一样就要喜欢我哋猜猜我是谁。 哦， 打电话嚟玩游戏， 1872388，欢迎大家啦。 喺度，佢承诺尊重大选程序，会喺任内致力保障出年四月嘅总统大选能够公平公正举行。萨加斯蒂同时呼吁各界团结合作抗击新型肺炎疫情，尽快令到经济全面复苏。秘鲁近期政局动荡，上个星期一国会以涉嫌贪腐为理由表决通过对时任总统比斯卡拉的弹劾议案，解除他的总统职务。时任国会主席梅里诺其后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比斯卡拉的支持者在全国各地抗议，警方暴力镇压，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梅里诺日前宣布辞职，出任临时总统只有六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嘅云带正系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85点，升169点，总成交金额7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5蚊，升3.5；美团299蚊，跌4蚊；阿里巴巴251.2，升1.4；友邦保险90.6，升1.4；吉利汽车22.9，升1.8。中国平安89.5毫半，升1.65，小米集团24蚊，跌1毫，京东集团344蚊，升2.2，中国移动47蚊，跌4毫，盈富基金26.74，系升1.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275，瑞士法郎8.51，澳元5.652，加元5.92。新西兰元5.343，欧元9.1978。 每百日元兑港元7.4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556。日经平均指数报25,843点，跌171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18美元，卖出1,87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日北景街挤塞，龙尾在电召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和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说，原伟豪的音乐选择。 BGS 我好中意。初中嘅时候。每日回家都会睇佢嗰阵，我睇 L D 嘅嗰 阵，系 睇 L D 睇晒佢嗰个即系历程啊，嗰啲经典金曲啊，譬如话系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 系 跟住就走去房就攞部机就去打大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60秒。 在现代生活当中，雷达我们是听得多，亦都可以应用在很多层面当中。不过人体雷达你又有没有听过呢？在雷达未被发明出来之前，军队行军打仗都会安排声学定位员这个的工作岗位。工作人员需要佩戴一种好像大号这样的声音扩大器来做声音定位，原理呢就好像助听器那。当时的定位可以侦测到30公里以外的飞机和飞船，方便提前向友军发布警报。不过随着新型飞机速度越来越快，当声音被侦测到的时候，飞机往往已经非常接近。加上后来发明了雷达，所以声学定位员这个岗位在二战中期就逐渐被淘汰了。 声音演绎分神， 二台通识60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12:11啊，咁啊气温27度，又升多度啦，相对湿度68%。 嗱，有一个新闻咧，就系冇结论嘅，只系可以讨论下嘅啫，系啦。 我哋冇新闻有结论噶，我哋好开放噶。 系啦系啦，即系有啲空间大家可以讨论啦，系咪？ 咩事啊？ 系啦，喺啲情况之下咧，我想问下，彭仔，你冇嘅要问阿豪仔嘅。 有仔女嗰啲嘢系啊，冇啊。 即系有啲唔系嗰话可以一齐讨论嘅，有啲情况可能咧你都会出现嘅。 嘅。哦，牛仔啊，如果你带你两个细路去喺超市行， 系、 去买嘢，系啦，咁可能都逗留咗一段时间，突然间你两个细路 大概一个月到啦， 扭计 系咯，逗留 系啦，系啦，扭计。咁啊，跟住可能嗌救命啊，剩啊，你又手头上冇嘢，冇嘢可以招呼到佢， 即系氹佢又唔得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你做咩？你想捻捻佢嘛？ 想揾对手掠佢块面，乖啊，你噶乖， 整 佢 还精啊嘛？系啦，唔好嘈啊嘛。咁你会点做咧？当下子。 佢扭咩先？ 超市， 佢扭咩啊？ 好痛喎、啊，或者我要饮嗰啲，我要饮嗰啲，即系譬如可以见到啲拉拉嘅。 样样都话要。 系啦系啦，咁样你会点做？ 我呢啲系强硬派路线嚟嘅。 哦，系咩？ 系啊，我会试过由佢就咁摊喺地下度噶。跟住翘埋手噶啦，我话你咪继续喊咯，咁样咪影咯，你都自己样衰啫嘛，系阿爸走先咁样咯，系啊， 系咪啫？ 冇啊，冇试过咧，话你女啊好啦，买俾你啦，咁样冇噶。 咦，咁你呢个角色又 系 成功咗嘅？ 都叫做系嘅。 因为下次佢两个仔唔跟佢啦， 佢会死死气 咁样。我下次一定要跟阿妈去超市。 唔系阿妈仲绝噶，都系咁噶啦。 哇，仲绝 系啊！大家都系用呢个方向，即系如果 反击跟住佢哋， 即系得四大长老系 冇错，系啦会嘅，因为正如我哋上次访问田北俊。话斋咧，佢话孙系爱嚟锡嘅，仔先系爱嚟教嘅。 啊， 系啦， 佢话喂，做阿爷要做到。 系啦，我中意佢呢个讲法。跟住我翻到咧，我对我老豆咧即刻好宽容啊。得啦，我知你一定会系咁氹我孙啊，有你啊，有你啦咁样。 好啦，等我教啦咁。 我真系未试过会话好啦好啦，你起身，我买呢个俾你啦。冇用过呢个，系啦。 咁但系咧，譬如当下彭仔咧， 如果俾我咧，我见过人哋嗰啲父母会点咧？即系如果去到嗌生晒啊，喺度扭晒计啊，又冇佢扶咧，我见过有父母咧系会抱起佢离开现场。 呢个都系，呢个叫逃离现场咯，系啊，即系你唔会氹佢，但系你会踢走佢咯。 但系你哋冇谂过，当下子你又冇身边冇嘢嗱， 佢要讲超市， 系我行 身边 得啦。咁我转另一个方向啦，我会即刻攞佢嗰啲胶水桶笠鬼住佢，遮住，等佢唔好喊咁大声。 有冇面包噶？面包布嗰度攞个面包塞住 佢咯，系咯。 嗱呢个方向 或者攞支牛奶咯，或者攞支牛奶插支音管啊，饮啦仔，阿板间俾钱。 有冇咁做过？ 冇啦，佢系傻嘅咩？ 点解你觉得这是傻的吗？ 我唔需要咁做啊嘛。 你意思系话我 未去到咁恶劣， 未去到咁恶劣啊嘛？ 即系你意思话，如果佢真系坚恶劣嘅时候，你系可能会咁样做。 你点会坚恶劣到咁样咧？ 嗱，因为咧， 即系你会唔会急得滞就喂求其啦？ 攞啲阿蕉包先咁样， 系啦， 攞包米嚟塞住， 系啊，好急啊！ 喂，超市咁咧，其实好多格噶嘛，你唔一梗系唔会攞包米啦。 即系试下咁样，佢唔系扭计，去到哎呀赖 A 啊， 哎呦 冇带片啊， 系啦系啦， 喂，佢现场有一包啊，即开即用， 系 即放水， 我最多俾翻钱嘅， 系啦，仲一路开就，我而家俾钱啦，我而家俾钱啦， 你会唔会咁做？ 如果屎急尿赖到咁样嘅，我谂都会嘅，即时攞咗先。 同个细佬哥 系啊，同扭计冇关系咯，系啊。 哦，唔系，当然咧，呢个系实质需要啊。但系讲紧扭计，嗱， 扭计真系唔会。 但其实咧，我主要想讲咩咧？ 佢主要系想讲，其实有一间发生喺书店嘅新闻咁样。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 你惯啦，系咪先啊，朋友？ 超市而家开始有扭计式买 卖。 No， 而家就系讲紧，你会唔会喺超市喺未俾钱之前？就 係 用佢嘅啲嘢，例如頭先， 好啦，佢有試過。 嗱，我等一下先到你講。例如頭先就係講， 一陣先，未到你， 咩男 坐低啊，未到你啊。 講細路啊嘛，俾我講埋先啊嘛。咁咧就係等，即係例如好似頭先我話啲細路扭計，佢有啲阿媽咧，阿爸或者阿爸咧，佢真係隨即咧，我因為佢身邊可能手頭上冇嘢可以控制得佢，跟住咧佢就拿起手攞包奶飲咗先啦。 唔會啊，唔會啊，唔會啊。 就等佢冷靜，等佢咧唔好。咁嘈冤巴闭啊！跟住咧就之后先至行去嗰个叫做收银处 俾 钱， 系咯， 系唔可以唔记得噶？咩记得俾翻钱咧？ 唔会噶，唔会噶。 好啦，请问我哋呢个高级嘅台长， 你 我有 试 过 你咩事啊？ 雪糕或者雪条咯， 雪糕。 即系雪条，系啊，咁咪食住先咯， 唔系嘛？ 俾翻钱，系啊， 几时嘅事啊？ 你 系 喺边度啊？香港啊？ 香港 细个啊？ 唔系细个啊，大个又唔系大个仔噶啦， 都做嘅点解？ 即系都二十岁啦， 冇理由 喎，唔止二十岁， 咁唔啱数喎。 你唔好扮细路喎，谂住人哋唔捉你喎。 系咯， 我唔止试过食雪条定雪糕系咁样。汽水我都试过， 咁急咩？真系 唔系啊， 好口渴嘛， 等等 都可以俾钱噶。 问题系你冇唔你又唔担心人捉你嘅， 因为我会行埋去俾钱咯。 即系 佢自己开住先，哇！因为太夸张啦。 嗱，因为都收银处同埋个攞嗰个货架咧都有段距离，可能咧你攞咗先，一路差唔多。见到家乡啦，望到收银处你就即刻开嚟饮。 我又唔记得咗个距离系有冇咁样计，我应该系冇咁样。 唔系，如果便利店咧， 我应该系冇咁。 如果便利店你勉强仲可以话喺个冰柜度攞完出嚟咧，你夹住嚟开。不过你 系 向住个 cashier 个方向行咧， 因为佢细啊嘛，相对 都仲好啲嘅。 但系超市你唔怕俾人捉你话你喂你偷嘢啊？ 同埋咧，如果嗱我讲真，我揸证嚟做咧，应该系犯咗法噶咯。在你未付款之前已经破坏了个食物，系啦，你要认罪喎。 嗱， 我估唔到， 冇人话呢件事系唔啱。嗱，所以头先我一开嚟就话系要讨论。 冇人话呢件事系唔啱。 冇人话呢 件事 系 有人话啱， 系咯， 唔系亦都冇话啱， 咁 发生 咩事啫？最近发生咩事啫？ 唔系啊，而家咧就系话睇喺台湾咧有一个新闻就系讲紧就话有位网民就系攞咗呢条题目出嚟，究竟喺超市未俾钱 啱唔啱咧？ 未出闸即系未出去嗰个嘟嘟嘟嗰个保安嗰个码嗰个就未俾钱之前，我喺里面食咗嘢，跟住咧我拿住包吉嘅袋，我照俾钱，咁样呢个行为系啦，即系已经食晒啦。即可能啲超市好大，呢个行为究竟系啱定唔啱啊？咁样，因为有啲人咧， 我而家先表态先，呢个行为唔啱， 但 系 可以做， 但我做过， 系啦，但你亦都冇俾人拉到，系啦， 即 系 俾 咗 钱啊？系，佢又唔话我嘅，点解？ 哦，咁啦， 定系人哋唔知咧？我想问，定系人哋见住你都会咩咧？ 唔系，咁我已经食紧噶嘛，咪俾翻钱。 佢就可啱可唔啱啦，但系点解咧？如果你嗰间超市奉行嘅系餐厅政策嘅，咁咪啱咯。 哦，即系食紧嘢先俾。 餐厅系食紧先俾钱噶嘛？但系如果嗰间超市系奉行咧快餐店政策嘅，喂，磅水先啦， 先 磅水边有包？包食啊！你傻啊！你真 系啱啊！咁所以咧，佢哋话咧，究竟，因为有啲人咧就攞咗呢啲道德嘅方面咧去讲咯。喂，梗系唔得啦！咁啊偷嘢噶咁，但系超市方面 佢唔系偷嘢，佢系抢嘢，佢冇偷偷地。 嗱，跟住啲人就话我偷咩啫？我冇俾钱就话啫，我会俾钱，不过我食咗先啫嘛。 食咗先讲咯， 我食咗先，跟住先俾钱咯。所以咧有讨论空间咯。啲人就话喂，咁唔得噶。跟住咧有另外啲人就话，究竟我对呢个偷收窃嘅法律系咪已经去咗另一个境界？ 唔系，所以我咪话你个你用个概念咯。如果你真系普通西餐厅咧，你都可以用呢个嚟思考噶。点解餐厅咧可以食完先俾钱嘅？ 我食完俾钱，咁我咪 系啊 得咯咁样。 系啦，咁但系跟住你就调翻转啦。点解快餐厅嗱，仲要咁样噶？餐厅通常贵啲噶嘛。快餐店系平啲噶嘛？平嗰个咧， 仲要俾钱， 佢仲要你俾钱先，因为蚀唔起啊可能。但系贵嗰啲咧，佢又蚀得起。你就算食几百蚊咧，佢最尾先，小姐多谢你1869.5啦，系啦，嗱，跟住你先俾钱。 喂，但系而家食自助餐咧，有啲咧好多都俾咗钱先嘅，要有啲仲要俾你落订添嘅。 O K， 即系咁举例， 如果你多人啫， 系啊，你如果再将个扩充去谂咧，你会发现有好多服务咧，有啲系可以即系俾咗钱先嘅。 譬如入油都系啦， 有啲系俾咗钱先，有啲可以享受咗先嘅。譬如入油。 系啦，我哋入咗油之后先俾钱 嘅 啫嘛。 但如果都系用娱乐嚟计嘅话咧，主题乐园同卡拉 OK 就两样嘢嚟嘅。 嗯， 俾咗钱先， 主题乐园要俾咗钱，你先入飞嘅，入场嘅。佢唔会俾你尖叫完个过山车之后，点啊开心啦嘛，唔该俾钱啦，冇嘅。但卡拉 OK 又系相反嘅，一定系你唔该，即系你唱晒先，哇，唱到好开心啦！林忆莲唱咗52场啦，真系，而家俾两嚿 酒添啊， 系啦。咁所以即系先苦后甜定先甜后苦？ 系咪超市咧？ 但系佢头先阿田讲嘅呢个个案咧，系牵涉到盗窃嗰个 冇啊冇啊 危险嘅地方。 唔系啊，佢唔系即系话可能会触犯啫，但系都冇人俾人捉嘅。 因为我而家咁样听阿曾志豪咁讲咧， 系 我真 觉 得 好似系冇事， 好危险。其实人哋有即系叫大条道，你可以话我系 偷嘢， 咁可以咯， 系咪啊？ 系啊， 咁唔系啊，但系佢一日未出咗嗰个 cashier 同埋嗰个超市嘅，我仲喺佢范围啫。 我哋入咗超市教僆仔咧，佢一攞嘢咧，我哋全部都系话喂唔可以，佢攞嘢 OK 嘅。但系咧，僆仔唔识性噶嘛，佢攞住咧，佢想开，我话唔得噶，你未俾钱咧，人哋唔可以攞嘢噶。 呢个就系我哋从小嘅教育嚟噶嘛，系啦，即系喺超市度摆晒咧，出去俾晒钱咧，你先至可以开。我就算就连咧，我譬如我啲细蚊仔买雪糕个雪条嘅时候，我话嗱。雪糕雪条是最尾先摆落去，一来惊佢融啦，二来咧你可以即系最快以最快嘅时间出去之后先食啊嘛咁。 即系我哋又从来都冇话喺度。 唔系啊，因为你解决唔到个问题咧，就系点知你会唔会食完之后咧唔俾钱啊？ 袋 系因为你验唔到噶嘛。嗱，你佢而家个防盗咧就系你嗰、那个譬如你冇嘟个巴曲咧，出到先先响阿篮啫嘛。 食咗落肚， 你喺里边 食， 食 咗落肚， 你又冇拎过出去， 跟住嗰个袋摆翻喺求其一格咁， 咪就 系 咯， 系咪啊？ 唔得噶， 系噃， 系咪？ 以后都唔会咁做噶。 我哋如果唔好净系讲啱同唔啱咧，你成日调转谂咧，如果有一间超市佢主打嘅卖点就系食完先俾钱嘅，请问有冇着数？对一个消费者嚟讲，吸唔吸引？ 唔重要呢样嘢， 系咯，唔重要啊， 因为你买好多嘢都唔可以喺现场食。 系因为超市你通常俾你买个巴西鸡翼，咁点啊？你唔通即场烧咩？ 你买支洗洁精得唔得啊？ 系啊，鬼死佬，你买咩啊？唔系买避孕套咯。 系咯， 你谂住点啊？ 即场用啊！ 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继续同你玩电影，不过点样玩一间同你讲啊！ 18723888， 因应着你换行程， 不管工作夜夜， 度万创区， 不管大细未赚， 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是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被痛击着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 to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逐，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甜的亲爱里，趁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心动的感受，跳过避开以后，紧张的牵你手，城市拥挤中拉你走。 节目要对，电影来年我的行程 no play， 老板对我拉着你去打卡比的 ，sorry 今天又来电就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环游世界没有期限。 姜 B 啊，姜涛 featuring 啊，系咪读J and F 咧？佢有个 J 跟住 H E N， 然后 F。如果我读错，真系唔好意思啊。 我帮你问下。 好啊。 OK， 好啦。 爱情签证申请。 好。OK， 哇，爱情签证申请，申请 permit 喎、 啊。系啊。点帮我买啦？ 哦，18723888，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啊？我哋今日咧继续电影电影版。 系。 咁究竟啊？电 影名称、啊。 但上次我哋咧就玩咗两个礼拜咧，那个叫中港台三地嘅电影嘅名啦。但系今次我哋用英文译中文。 哦，系。 究竟我哋英文版系咁？咁样，但系嘅换翻我哋香港嘅，究竟系嗰套系咩戏咧？咁， 咁啊，呢啲系讲紧我哋本身系港产片或者华语电影， 系 国，即系我哋其实应该系有中文名行先嘅， 系啊系啊系啊。 当佢出咗埠啦，喺外地嘅时候，外国嘅时候，其实佢就会有个英文名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哋就会有个英文名嚟考大家，其实佢系。 等於我哋喺香港上畫嘅時候邊套港產片。 即係我哋打個比喻啊，譬如我哋咧《風騷快活人》咧，我哋都有英文官方名嘅，就 Crazy and Happy 咁樣啦。咁可能如果你冇留意咧，我哋問你，你知唔知 Crazy and Happy 咧 咩節目啊？ 係二台邊個節目啊？ 好受歡迎嗰個咧，三個麥炳一齊坐喺度。 係啦，哇！跟住諗嚟諗去，原來最後開股咧就係 Crazy and Happy， 咪即係《風騷快活人》咯。平時你睇港產片，你好少留意佢英文嗰個字噶嘛？ 因為佢埋浮咧，佢就用翻個英文名。 係啊，嗱，電話號碼1872388 啊！喂，同埋咧有個補充資料喎，你知啦，我啲身邊朋友咧好多即係嚇卧虎藏龍咧，咁有個法律界人士，咁啊嗱，我僅供參考啫，你唔好話佢講咗就算啦，佢僅供參考，佢話嚴格嚟講咧，理論上咧，超市先開後付款咧係冇問題嘅。佢話理論上，因為點解咧？佢話付款設喺出口處，佢話你未過出口之前咧。佢话食同唔食啦，开同唔开啦，都唔可以假设你有意高买。 OK， 哦，系啦，所以啲人咧咪就系咁讲咯，佢就话， 哇，就算你放咗入袋，佢话如果严格嚟讲，嗱，都系嗰句严格嚟讲啫，你都唔可以话咧你系高买，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唔可以，佢唔可以证实咧，就系你摆咗落袋，然后你过闸嘅时候，你 系 唔会拎出嚟俾钱嘅。佢唔可以咁样证实。咁当然啦，佢都补充一句，佢话你避免麻烦，请你就唔好咁做啦。 呢个系高危嘅动作嚟嘅。 系啦，佢而家 怀疑啊， 佢而家呢个所谓法律意见咧，应该就系讲紧假设你真系惹上官非咧，大家庭上面咧有得拗。咁但系好人好者，你唔使搞到上庭啦。 咁啊系咯， 系啦，你如果喺嗰、那个即系超市地方度，你咁样同个保安拗咧，我谂你真系输硬啊，真系。系阿叔。我戴喺袋度，代表我想偷咩？唔一定噶，咁啊，阿叔唔会睬你嘅，系啦， 亦都唔好同佢抛啲法律 系啦，亦都请你唔好咁做，咁啊系好傻嘅一件事嚟嘅，真系。喂，讲开咧，头先最尾咪讲话病套嘅， 系啊， 其实因为咧有一单新闻咧，短短地我话俾你听啦，佢话日本咧有一间民宿咧，又系百年老店嚟嘅，即系咧已经系讲紧咧，咩明治时代咧已经一路留低咧，嗰间民宿有百几年嘅啦，咁样。佢话咧，佢竟然咧喺里边咧抄到一个出土文物咧。就是一盒有我睇下先吓， 有用过嘅 120年前嘅避孕套， 120年 系啦。首先原来120年前， 1900年， 你数下唔精啊，你自己数翻啦吓，系 啦， 差唔多啦， 1900年咯。 佢仲要揾得翻咧，即系一系啊，120年前咧，好靓喎，日本咧都有出到呢一啲咁样嘅安全套啦。咁啊，成个火柴盒咁大嘅 size 佢都有啦。咁啊，有两大卖点嘅。 火柴盒好大嘅咩、 ？Sorry， 佢个盒再大啲嘅。 鞋盒又未到、 啊，又未去到鞋盒嘅啊，似系白拉油嗰个樽咁样嘅。 药油盒。 系啦，药油盒咁样嘅，咁啊好靓噶，佢用咧即系好似啲手绘咁样咧，画咗两个日本人着和服咁样啦， 即系风情画系嘛？ 系啊，但又唔系太咸湿个样，咁咧个两大卖点，第一大卖点咧就系佢个 size 咧好惊人，佢觉得， 哎呀，可能做唔到细啊， 系啊，因为佢咧度出嚟咧嗰个叫做 手工好紧要， 长度咧，佢话即系嗰嚿嘢就咁即系度出嚟咧， 即系个套 4.5cm， 喂。即係佢話咁樣度出嚟， 4.5cm好， 係啦，好巨啦咁樣。另一個賣點係咩咧？佢有個說明書咧，仲抄翻出嚟。佢話原來120年前嘅安全套，其中一個說明指引咧就係話 係粒手指嘅， 可以重複使用嘅。 好環保啊！ 咁環保， 唔知點做到咁環保，唔知點做到。不過講翻百幾年前啦。喂，電話號碼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唔会举行记者会。本港寻日新增4宗确诊个案，截至寻日累计确诊病例有5470宗。三名立法會前議員包括許智峰、陳志全和朱海迪早上分別被警方上門拘捕，指他們涉嫌與立法會內潑臭水事件有關，三人正是被扣查。警方說今年5月28日上午、6月4日上午和下午接獲立法會秘書處報案，指有人在上述時段舉行的立法會會議期間向主席台方向掉下或者潑出惡臭的液體，導致會議中斷。在5月28日的事件之中，有兩人報稱不適。 警方又話，港島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經調查同諮詢律政司意見之後，今日採取行動，拘捕三名本地男子，由38歲至到48歲，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之中的藐視罪，以及傷害，是以及侵害人身罪條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上個星期發表的本港第三季經濟數據情況較第二季改善，是反映香港的經濟情況正是隨著內地經濟恢復而好轉，數據反映香港融入國家整體發展的重要，而最好方法是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林鄭月娥在一個有關大灣區發展的論壇發表主旨演講的時候表示，中央對港的支援項目要留待下星期發表的施政報告揭曉。她認為大灣區的成功不單止不會好像有說法表示會令到香港邊緣化，反而更加會令到香港繁榮穩定，並且會豐富一國兩制的落實。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同一個論壇認為，香港和深圳合作重要，並且需要研究大灣區不同城市的不同產業，讓香港各界對大灣區有更深認知。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北面連接路下個月27號通車，政府會在北面連接路通車當日起豁免使用屯門至赤鱲角隧道及青嶼幹線的收費。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說，連接路連接新界西北、港珠澳大橋、北大嶼山和香港國際機場，整條連接路通車之後，來往新界西北與大嶼山行車路程會大幅縮短，往返屯門南和機場可以節省大約20分鐘行車時間。連接路亦都是青嶼幹線以外連接機場和市區的另一條陸路通道，開通之後有助分流往來大嶼山的交通。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由北面連接路和南面連接路組成，南面連接路已經在2018年10月通車。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溫暖，星期六雲量較多，風勢較大，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早晚稍涼。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2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75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4元升2.5，美团299.4跌3.6，阿里巴巴251.4升1.6，友邦保险90.7升1.5，吉利汽车22.9升1.8，中国平安89.6升1.7，小米集团23.9跌2毫，京东集团343.8升2元，中国移动46.9跌5毫。盈富基金26.74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1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人民幣6.553，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5833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21美元，卖出187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密切留意 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亲爱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好緊張啊！猜猜我是誰咧？今日咧，我哋同你玩一個新嘅玩意。咁我哋咧就係話好多港產片咧，咁啊正路都係中文名嚟嘅啫嘛。 係啊。 咁但係為咗賣埠啊，或者即係國際化咧，佢點都會有一個英文嘅翻譯名稱咧，就配搭埋一齊出去嘅。 係。 咁呢個英文名咧，平時我哋99.999999999嘅人咧，都係唔會理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咧揾翻佢出嚟。你又可唔可以從呢一個英文名裏面推敲出佢本來講緊邊一套港產電影呢咁樣 都幾難㗎 吧。但呢即係係真係好唔同㗎，同埋但係英文簡單，但係究竟佢講過邊套戲名呢 係 呀。都係有啲真係你諗唔到㗎有啲。 係呀，你唔使驚㗎，可能啲聽眾聽到呢就驚咗㗎喎，大佬你仲要搞呢啲英文呢可能好複雜 㗎。挑戰下自己嘛。 我哋一定會俾啲選項你嘅，我哋一定會盡力令到你答得啱。 好啦，我哋 会 讲下嗰个剧里面讲咩咯。 系啊，好啦，嗱，我哋试下咯。系啦，1872388，1872388，我哋试下玩下啦吓。咁啊，电话旁边你系边个啊？ 咦，已经有听众啦。 Hello，Hello， 你系边个？阿怡啊。 我姓吴嘅。 吴小姐， 吴小姐，欢迎你。 系啊，你想同边个玩啊？ 系啊，定系你出题啊？ 我唔识噶，你哋出题啦，是但 啦。 鹏仔啊 ，Hello， 鹏仔你好。 鹏仔啊，好 啊。你真系好啊。 Hello， 鹏仔你好。佢啱啱新鲜热辣嘅 我都系新鲜滚热辣，揾到个答案啫， 系咪啊 ？OK， 我头先特登唔俾个答案佢， 因为我睇完呢一个嘅英文戏名咧， 系。 Okay. 跟住我再揾翻佢嗰个原来嗰个港产片嘅戏名，真系 keep 一声笑咗出嚟， 即系完全真系系咪唔同啊？ 好嘢啊吓！好啊，吴小姐听住咯，呢一个英文戏名系叫做 Is a Mad Mad Mad World 。Is a Mad 啊 ？Mad 咧就 M A D， 即系 疯 狂 啦，系啦。 咁啊，即系话 mad world 系咯， 即系这是一个疯狂世界， 系几时做嘅呢套？ 嗱，呢一套佢其实咧就系一套港产片，而呢一个港产片咧，佢系80年代啊， 系啦，1987年。 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就係登場嘅，咁而且咧就係賣過滿堂紅嘅呢個電影。通常呢個電影咧就係響農曆新年嘅時候就會做噶啦。 嚇！ 農曆新年 1987年啊， 1987年， 1987 嗱，我俾個 tips 你， 幾多個字啊？ 佢通常 四個字， 四個字。佢通常咧啲英文名咧，佢唔係用直譯嘅，即係譬如你可能諗就係咪嗰套電影叫咩《瘋狂世界》咁樣，又唔係嘅，佢係用個意思去翻譯翻咧。咁啊，八十年代有冇邊一套港產片咧個戲名咧？其实佢系讲个古仔就话，哇，真系黐线噶， 真系好疯狂， 真系好疯狂啊！ 系 啦，嗱，俾个 tips 就系香港人咧，为咗啲咩事会觉得好疯狂嘅？ 系啊， 系啦， 为咗钱嘅， 为咗钱啦、 啊。嗯哼，系咪 阿肥姐做嘅， 系 好接近啦、啊。咁个名叫做 四个字。 噏到口唇边，噏到口唇边， 中咗六合 彩 咧，系啦，系啦， 跟住加翻加拿大攞钱， 系啦，系啦，叫咩啊？ 真系唔记得叫咩，你俾 tips 啊，唔该。 最尾个字系个， 讲其中个字啊。 最尾个字系个人字啦。 个人 乜乜乜人， 乜乜乜人啊？谂下先， 好似仲衰啊？ 系咩？ 佢讲咗乜乜乜人？ 咁你有咗钱就会点噶？就变成咗咩？ 我哋通常祝福人哋咧就 有钱做过有钱唔系？ 唔系、啊，花开 吓咩啊？ 富贵哦，富贵的人 耶！ Yeah! Okay. 我想问下阿咩小姐话吴小姐，你觉得咧呢、這个英文译名咧？配唔配合到啊？佢富贵逼人，佢就变成 is a mad mad mad world。你觉得配唔配合到啊？ 我觉得唔似咯，系咯。 我都觉得有啲难啊。 系咁啊，顶到。 但系对于外国人嚟讲，可能咧就啊诶，佢会将个名嚟讲翻个大概内容啊嘛。 系 啦，即系佢系大概意思。 系啊，咁同埋佢无形中话俾你听咧，呢套戏会拍三集咯。Mad Mad Mad World 啊嘛，系咪啊？无形中就变咗咁样啊，有三个喂，咁啊都恭喜你，你都总算答啱咗噶啦，其实 系啊，所以唔使惊。 有冇睇过啊，吴小姐？咁经典， 以前睇咗啦，八七年系咯， 系咯，经典电影啊， 而家成日都会翻做嘅，农历新年前啊， 系啊，好好笑咯，以前 好笑， 系啊 ，thank you， 多谢你吴小姐， 好， 拜 拜， 拜 拜，我喺度谂紧咧，如果我哋将佢变成咧 ，is a big big big world 咧，会唔会仲啱啲啊？ It's a big, big, big, big, 因为逼啊嘛，富贵逼人啊嘛， 同埋嗰两个主角都 咁样逼啊， 咁样得唔得？ 咁你啱啲，好贴切啊，不过外国人唔识。 系啊 ，OK， 我哋再听第二位听众一八七二三八八，胡生， 胡先生， 哎，早晨啊，胡生， 系啊， 系啊， 我真系好想答啱啱嗰个问题啊，啱啱我识答， 系啊，哇，但你小心驾驶先，你系咪揸紧车啊？ 系啊，我会唔会整个富 贵 再逼人或者再三逼人俾我？ 你 又 想啊？ 咁咪 Is a Mad Mad World 嘅第二集咁样。OK， 你揾阿田定系揾豪仔？ 系啦。 咁啊，我揾豪仔。 OK， 好。 咁样你想要年代久远啲啊，定系近啲啊？ 我觉得 久远少少会比较好啲。 系啊，容易入脑啲。 久 远 少少啊，好啦，呢个相对嚟讲久远少少噶啦。头先我同两个主持都玩过噶啦，听住咯。He's a woman, she's a man. He's a woman, she's a man. 即是男人他 ，he 咧就系他是一个女人，女仔他咧就他是一个男人。 咦，好似啱啱相反嘅。 系啦，我哋嚟多贴士啦。九十年代，佢咧就九十年代算远少少啦，已经个巨星云集。咁咧呢位巨星咧就歌星嚟嘅， 个戏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四个字，中文名系四个字嘅。 咁你谂下，佢话他she is a woman 即系佢 唔系啊 ，he 啊 ，he is a woman， 即系一个男人就变咗个女人， 系啦 ，she is a man 就女人就变咗男人咯。 男人 咁你谂下嗰个戏边一套戏大概讲呢啲嘢，大概讲呢，你捉到个路咧，譬如边个做，我哋都会俾多啲 tips 你。 春光乍泄。 唔系，春光乍泄就摆到明就男人男人爱啊嘛， 嘻嘻嚟 噶咯，系咯，佢就唔会，佢就唔会话 he is a woman, she is a man 噶。 有冇边个做噶？请 问嗱咁样讲啦，佢其中呢一位嘅绝对嘅男主角咧， 系 佢就已经过咗身噶啦。 哦，即系男主角咧就 唔喺度噶啦， 不在世噶啦， 系啦，呢个好大贴士噶啦，巨星真系 香港嘅巨星， 系啦，佢仲要系绝对男主角嚟噶啦喺呢套戏里边， 嗯， 系啦， 绝对男主角， 系啦，咁就系佢好不幸已经离开咗我哋噶啦，嗱呢个好大贴士嚟噶咯， 嗯， 《霸王别姬》， 嗯， 佢都有份做，《霸王别姬》， 你啱。佢都有份做， 佢有份做， 佢都有份做，同埋我覺得佢呢個方向都啱啊，因為即係反串啊嘛， 啊係喎，都啱喎， 霸王別姬都反串啊嘛，係咯， 係啊，都近啊， 都近㗎， 咩啊？聽唔到， 金枝玉葉。冇错啦，咁因为有哥哥张国荣做啦，又有袁靓靓啦，咁因为点解 He's a Woman 咧？即系我哋帮佢谂翻转头，因为袁咏仪 在张国荣眼中是男人嚟噶嘛，戏里边 男仔 系啦，佢叫唔知咩张子荣噶嘛，好似喺里边就叫做， 咁我又唔 记得，咁所以佢就以为佢系男人嚟嘅，但系后来原来佢系一个女人， 系啦， 系咪先？咁啊对佢嚟讲咧，佢明明系个女人嚟嘅，即系阿袁咏仪自己，但系佢就扮个男人、，she's a man 咁样， 所以就有呢个性别上边嘅 啱啱相反啊，系啦，哇， 好 叻 啊你， 耶， 唔系啊，阿胡生佢系谂到《霸王别姬》， 系啊，都好好啊，我都觉得《霸王别姬》好好，已经谂得系。正啊！喂，恭喜晒你，多谢。 O K， 恭喜晒， 拜拜， 拜 拜， 下次再玩过。 反而我想知《霸王别姬》唔知英文系咩咧？ 嗯，即 check， 我哋而家 check 下先，真系都几好笑，真系。好，第三位听众，你 系 边个？ 系好赶啊！系边位 ？Hello，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猜猜。 Hello， 李生。 阿女 先生。 哦，女生，好啊，好啊，女生系。咁啊， 咁阿豪啊，豪仔， 我 唔好意思，佢出咗题嘅，冇得拣你，只有答片嘅咋。 系啊，你啊， 系啦，咁我有一套戏名， 阿桂花田开个题俾你吓， 四个字，咁咧佢英文咧叫做 A Better Tomorrow。A better， 哎呀呢个好熟啊， 呢个好熟喎呢个，我识 啊，我都知啊，我都知啊，我都知啊，呢个好熟啊， 港产片嘅 经 典， 系啦，经典 四 个 字， 拍咗三集噶啦， 系啦， 拍咗三集噶啦， 系啊，文艺啊， 都系九十年代嘅， 九十年代 啊，定系警匪啊 嘅 英雄片。 喂啊！ 我咁样唔啱啊， 唔系超级噶咯，但唔系超级噶咯， 系个神奇队长咁 啊！ 跟住佢答案系佢唔知嘅， 未必噶，会知噶。 男主角 女生有冇头水啊？ 男几位男主角系型英帅靓正， 集于一身。A better tomorrow， a better tomorrow， 系 四个字。 我相信你都有睇过， 系你一定有睇过嘅， 绝对有睇过嘅。 都我哋相信佢。 但我唔系好明点解用呢个咁系点样点样有关系嘅咯？嗬，呢套 即系佢消灭咗一啲嘢之后，咪都将来会 即系听日明天会更好啊！咁嘅意思啊， 明天会更好。 阿女生， 嗱，首先嗰个佢都未必形容到嘅。嗱，好多把枪嘅， 系 呢套戏里面平平白白嘅， 系 英雄本色啊， 系啦 ，yes， 你系撞啊，定系点样谂到噶？ 因为你俾贴士， 都系撞嘅啫，都系 系啊。 头先讲英雄片， 你话咩把枪咩平平白白 啊 嘛， 系 啊 系 啊， 我 你未睇过， 先至再翻睇呢 嗱， 系啊，就系咯，你觉得系咪即系明日会更好咁样嘅意思？系啊，即系 但系好唔贴切咯，咁样形容 系啊。 佢嗰阵时改个 点解咧？可系咪咧？ 因为冇乜所谓啊， 即系可能佢觉得咁样就。以后个世界变得更好啦， 系咪啊 ？Better tomorrow， 系啦，因为明天会更好啊。 明咯， 系啊。 OK， 恭喜你啊！你都估到， 系啊。 咁啊，可能即系佢即系消灭咗啲坏人之后，咪明天会更好咯，系咪？系啦，我恭喜晒你啦。 唔系咁样形容法噶。 哦，系 玩下啫，玩下啫，系啊。所以我哋话呢个英译好玩嘅地方就系咁样。 下次到你啊。 好啊，下次到 我。挑战你啊。 好啦，下次你再打过嚟同我玩个。 大把机会吓。 OK， 女生 ，thank you， 拜拜。嗱，我哋呼吁多次电话号码。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猜猜我是谁啊！我哋用港产片嘅英文版啊，话俾你听。咁你估下佢究竟系边套港产片呢？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100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知。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行程冻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言。 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已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已好另一种男朋友。 我开头听嘅时候咧，好似听紧谭咏麟嗰只《雾之恋》咁样啊。 哦，即系呢个 前奏嘅 intro 啊，好似啊，咁啊，原来系林家谦时光倒流一句话，咁啊，佢自己作曲嘅，咁啊，歪文填词。喂，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想同你玩一下咧，即系港产电影，但系佢系英文官方译名，系官方译嘅， 系啊， 唔系我哋玩鬼佢嘅， 系啊。 咁但系你发觉佢系玩鬼你咯，因为好多时候都唔系好明点解嘅，真系。好，我哋听听众电话啦。 好， 郑小姐 系。 郑小姐 ，Hello， 郑小姐， 风骚快活人， 你好啊， 系啊， 你想边个出题俾你，定系你出题俾我哋啊？ 彭仔啊， 彭仔好啊， 我出题俾你系咪啊？ 系啊系啊，但系简单啲喎。 诶，呢个好易估啊，呢个嗱，只要你理解当中一啲玄机或者个意思咧，你嗰个方向向嗰边谂 就 容易揾到啦。好，诶，呢一个港产电影咧，佢嘅英文戏名咧。是叫做 Love on a Diet， Love on a Diet， 是即是 on diet 啫。 即系咁我哋要解俾人听噶，on diet 即系咩啫？ 通常人哋话：诶、哎，我 on diet 啫，唔食啦个 lunch。 系啊，我要即系节食啊，嗰啲 咁样。佢唔再追女仔啦，意思 系咁解啊？ 系咪咁啊？系咪啊？ 点解你会咁样嘅？ 唔系咯，唔系我哋认真嘅 on diet， 即系啲人话我要叫节食啊，要减肥啊咁样咯。咁佢而家就 love on diet。 咁系边一套港产片嘅英文译名嚟嘅咧？诶，英文戏名咧？诶，港产电影咧，佢系四个字嘅。 嗯，系咪红星做嘅？ 红星 哇，好 红 啊！ 啊我哋而家讲出啲电影咧，绝对都系红到爆炸嗰啲嚟嘅。 系 啊，已经唔拣啲冷门嘅戏啦。 我哋冷门好难嘅，系啊。 系啦、 啊，绝对红星。 吓咩啊？ 主角好肥。 你啱一半噶， 系 你啱一半噶， 需要好肥嘅。本来 我知大概边套 系边套啊？ 讲啦， 你中 瘦身男女， 好叻呢、這个，你讲下你嗰个思考方向系点谂出嚟？ 咁好大啦嘛， 系咯， 又好红嘅红星，应该系佢哋两个做咧。其实我好中意呢套戏， 系啊， 我都好中意。 你系咪都冇留意佢英文名？原来系咁样译噶， 系 Love on 啊，系啊，真系完全谂唔到，真系。 嗱，呢一个英文系译得 我觉得 改得差唔多好啦， 系啊，即系好似系一个诞生喺节食里边嘅爱情故事咁样咯。 但系对于外国人嚟讲，佢会明明呢个叫 Love on Day 咧。 咁同个戏嘅中心思想都有啲结合啊嘛， 系啊， 都系减肥。 其实调翻转外国啲名咧，好直接噶，譬如你记唔记得毒蛇客机咧？我哋香港就叫毒蛇客机，佢就唔知咩 snake on the 咩 the plane 定咩飞咁样咧。跟住所以有阵时大陆啲译名就话机上有蛇， 系啊系啊， 种植嘅 系啊。Thank you，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多谢郑小姐， 系啊，都几顺利啊呢个系咪？ 好，系啊，几好。 再嚟下一位朋友，你系边个？ 系 你好，我姓何嘅， 何小姐， 何小姐，猜猜何事 啊？你要甜甜定系要豪仔啊？ 要甜甜啦，唔该。 好啊，我哋拣一个咧，就又系贺岁片嚟嘅。OK， 咁佢叫做系啦，嗱佢啊。好似好容易喎、哦、，OK， 佢叫 Fat Choy Spirit。 哎呀，我都谂住用呢个头先啊 ，Fat Choy Spirit， 系啊 ，Fat Choy Spirit， 系啊。 咁咧贺岁片嚟嘅， 几多个字啊？ 哇，好长啊， 七 个 字， 七个字，系啦。 其实唔系太多啲七个字嘅贺岁片， 系啊，好容易噶咋， 系啦， 系。 咁你谂下啦， 有冇 tips 啊？ 发财片 嗱、其实都好多贺岁片咧，来来去都系嗰几个。 唔系 头先我哋 过年嘅时候成日会做嘅， 系 关 啊，系。咁都讲明发财啦，系咪先？发财 spirit 系啦， 系。 咁喺新年嘅时候，啲咩可以发到财噶？ 系啊，又好热闹 啊！ 哦，系咪？ 系啦，啱啊，啱啊。咁 七个字， 咁有咩戏？ 咕哩咕， 系啊，跟住咧。 三 个字，唔得，要讲埋佢。 哎呀， 新年彩， 系啊，呢个名我觉得都译得唔错，即系发财， 有嗰个精神就 系 要发财咯， 即系大家个心就要向住发财嗰方向。 心咪打牌啦， 系啦，就呢咕呢咕新年彩咁样。 又系过年必睇，成日都会翻做。 系啊，你满唔满意呢个英文名啊？ 系咯， 都译得都几好啊， 都几好啊， 真 系，因为外国人都明白。 发财系啦， 发财恭喜发财咁样系啊，好多谢你， 恭喜晒何小姐， 拜拜。但系点解佢唔译呢个诶孖装咁样咧？ 孖雀 系咯， 孖雀 playing 孖装 spirit 咁都几好啊。 咁好直接啊嘛，咁啊讲发财即系赢钱啊嘛，唔系个个讲麻雀都系麻雀啫嘛，麻雀点样？ 佢真系讲麻雀噶， 系 发财 啲，发财啱到啲， 都系好啦。 精神喺度嘛。 好啦，听到个朋友啊吓 ，hello 你系边个？ 系 猜猜我是谁？ 庄太系咪啊？ 张太 ，你好，咁你要拣豪仔呢个咯，咁我咧呢个系好难嘅，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俾 tips 你噶，系啊，佢个名咧就叫做 From Beijing with Love， 即系由北京嚟嘅爱啊，好似系啊 ，From Beijing with Love， 咁咧佢嘅中文名咧就有五个字嘅，咁然后我俾第二个大 tips 你就系周星驰电影 From Beijing Love。 With love， 周星驰电影系 断估唔系《西游记》嗰啲啊嘛， 系啊，五个字嘅， 五个字，系咪又系过年戏嚟噶？ 我呢套唔记得系咪过年上嘅，但系佢就咁唔似系新年嗰啲戏嚟嘅，五个字。咁咧个重点咧，佢系有啲意译咧，即系北京咧，即系讲紧即系大陆啦，咁啊同即系祖国有关啦， 同祖国有关。 系啦， 咁你净系谂下周星驰同大陆有关嘅系啲咩戏咯？ 系啦，冇错，好易噶啦，嗱，五 个字。 连套戏里面你都 feel 到咧，就系同祖国有关嘅。 古装定系时装啊？时装嘅 系咪特务？ 系咪有只公仔个套啊？ 唔系嗰套， 四个字啫。 系啦，嗰个长江七号啊嘛。 系啦。 我话系咪同特务有关噶？ 系。 咁系咪即系特务零零七啊？ 全名系叫咩先？唔系，结果嗰个系大内密探零零八。 系啦。 呢套五个字嘅啫。 叫做咩啊？咩产啊？咩产啊？ 如果是大陆生产出来的东西我叫什么 国产零零七。 是啦国产零零七。这个就他叫 From Beijing with Love。即可能他说他是大陆来的又有些爱情故事跟袁咏仪这样。 咦我不同啊。 是啊。 零零七是没了这件事。 没了。所以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不会直情是 Made in China, 什么零零七那些。是啊。是啊。那么所以大家以后看港产片的时候可以留意埋。原来他跟世界接轨那些名字都很有趣。 多谢张太。 好啦再见拜拜。